前輩又唔可以話就喂不嬲都唔係咁嘅喎，又唔得嘅，應該就俾我哋多啲嘗試。反而喺俾佢哋嘗試嘅時候咧，自己都不斷去到學習點喺新嘅點子上邊，再去將自己嘅經驗加喺上邊咧。啊，咁樣嘅話咧，就真係相得益彰啦。年輕人可以同一時間吸收一啲新嘅經驗，其實老一輩嘅人亦都可以喺從中學習一啲，會有啲新嘅方法，新嘅思維又俾自己多啲嘅衝擊，腦海入邊嘅衝擊。咁做得好咧，其實係唔同年代嘅人都應該咧，就係大家有所加持，大家一齊努力為件事做好佢，咁咧就真係叫做會成功啦。OK， 少年窮又好，又唔好成日諗住睇低啲小朋友。佢哋嗰啲嘅方法咧，真係令到你覺得會啊又得嘅喎，真係條條大路通羅馬。今次啊，真係通過羅馬啦，個波都去埋意大利羅馬。 大路上做大事，幹快準講笑話。大路上盡是大哥，細路退下。是大混戰公開比較的是手掛，無需夠資格只要夠跨，大路上是特大馬登上廣告話，大路上盡是大 show 要賺錢吧，大路上盡是廉價哲學三個三十七打，並不過講那別人閒話，個個直去未見得起我不可遠過他，未见得你我必须要害怕，大路要是大飞来吧，若有我大队你要参观细路吗，人生间终于冒险一下，有我带你走你会喜欢细路吗，能给我给我十分钟吗，带你看看他 早上嘅时间六点十三分，扭开心镜，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乜嘢着数？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又是我林慧 Barbie 啊。好多人都会贪方便，习惯用手就咁撕走手指上面的倒刺，不过好多时候就会搞到流晒血，严重的话甚至乎可能会引致细菌感染的。医生就解释了，当指甲的周围皮肤太干燥，就会形成了半透明的指甲倒刺。大多数人在出现倒刺的时候都会用手去搣，甚至乎用牙齿去咬，但是其实这样的举动很容易会造成不规则的伤口，再加上口水是有很多细菌的嘛，这样就会大大增加了细菌感染的风险了。那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倒刺才为之正确呢？医生就教我们应该用温水将手局部这样浸软，大概浸五分钟左右，皮肤就会慢慢变软的了。第二样东西，记住记住啊，要用酒精的搓手液或者是酒精纸抹一抹皮肤的表面进行消毒先。第三个步骤就是用细细把的小剪刀，例如是修眉用的小剪刀或者是指甲钳，从倒刺的根部将它修剪。医生就说了，网上有很多资讯都说生倒刺是因为不够钙质、不够铁质和不够维他命等等的营养素，但其实只不过是皮肤欠缺水分而已。所以他就建议每一天大概可以搽三至到四次的润手霜或者是凡士林，就可以有效地改善到倒刺的问题的。说到这里，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对手靓不靓是不要紧，因为美好的事、美好的理想和大志都要靠你双手去帮你达成的。我们一起用自己的双手捉紧机会，好好努力啦。 像病态般这么喜欢你，你每次接触都自陪悲喜，眉头额角乱想都是你，无论一起不一起，寂寞情人这么喜欢你，快乐在我中可以沉默的一眼，微妙的一笑，能令我半醒。Oh now I'm missing you， 你根本不需知道 I'm missing you， 像隔绝了一千里拥抱，无需说话的沟通最好。 位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欧。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上嘅时间都提提你啊，天气酷热啊，29度嘅气温。香港即系叫地少人多啦，驾驶嘅空间的而且确咧系比较上闷水嘅。成日咧，无论系揸车嘅时候会遇到塞车，定还是咧就系泊车嘅时候都会令到你泊到懵，因为咧都揾唔到车位。嗰车位亦都咧就系有阵时好窄啊吓。想心情好呢，如果今日朝头早你泊车嘅时候搵返个好位呢，都可以令到你心情开心返好多。其实政府呢喺2018年初嘅时间已经委托咗呢就係研究推展啦智能泊车系统先导计划喎。听到话开心啦，不过呢唔知几时先有啦。暂时呢仲系呢个一个叫做开头进行嘅一个阶段。好啦，其中有边一啲嘅位置会有呢啲自动系统呢？荃湾海盛路嘅自动泊车系统项目啊，咁预期咧喺本年下半年咧就会投入服务咯。不过其他嘅智能泊车项目咧就可能啊喺呢个短期之内未能够诞生啦。即系如果你要试下呢个智能泊车系统啦，可能开头嘅时候咧都要去翻荃湾先至有，或者去开荃湾海盛路嗰度咧就可以享用得到呢个服务啦。好啦，咁根据区议会文件就话到啦，深水埗钦州街西优弃用地以及咧就公众停车场项目啊吓，咁啊计划咧就选用一个圆筒垂直升降式嘅自动泊车系统，咁啊喺2023年嘅时间咧，咁啊到时先至咧就会谂住申请拨款嘅，啊之后工程嘅预计有三年啦，即系计一计数，哇2026年先有得用、啊，前前后后需要八年嘅时间。一讲到深水埗咧，好多人都会谂到啦，系啊，啲路又窄啦，违泊亦都多啦，违泊之余仲有 double park 啊，亦都个情况相当之严重啊吓，咁所以有啲声音都话到啦，喂，智能停车场咧太迟先落成啦，而且咧只系得200个嘅车位，根本咧就供不应求，咁啊尤其咧就近年当区嘅人口咧就不断增加，车位更加咧就系即系完全唔够使啊吓。运输署咧，其实早喺2018年年初嘅时间啦，就已经咧就呢啲叫做智能泊车系统嘅先导计划啦，咁啊揾咗几个唔同嘅地方咧，咁希望可以起到呢啲嘅叫做智能停车场嘅。最初咧就公布三个嘅选址啦，当中亦都包括咗咧就深水埗钦州街同埋通州街嘅交界嘅休憩用地啊吓。好啦，咁但系由于环境受到限制啦，技术上就唔能够用传统嘅停车场，故此咧采用咗个自动泊车系统，即系你摆架车喺度，揿个掣咧，佢就会自己帮你咧就拎走架车噶啦。咁啊，当然架车唔系自己行啦，系个地下咧会转嚟转去嘅，咁啊令到你觉得咧，哇，喺好高科技，咁啊架车可以周围走。咁如果你话要咁耐嘅，咁当然有啲声音就会话到，诶、哎，都唔明白点解要咁耐嘅咁样。我自己咧，即系翻咁早啦，咁啊都好难日日搭的士啊，咁所以咧就自己都系一个驾驶嘅人士。我自己咧都会选择咧就系一啲有停车场嘅地方咧，先至会揸车去嘅。香港我自己都明白咧，啊好多嘅路段，甚至乎唔同嘅时段啦，你想揾一个嘅泊车位咧，相当之困难。咁所以咧，即系就算我自己作为一个驾驶人士，咁啊，但系我唔系靠职业。唔係靠呢個駕駛去到做呢一個職業啦，所以有陣時可以選擇嘅時候咧，我都會選擇翻咧就係使用翻呢個公共交通網絡嘅，咁啊個感覺咧就有陣時可以慳翻咧就係泊車嘅時間啦、揾車嘅時間啦，同埋咧其實使用交通工具咧都係好快捷就可以去到呢啲嘅目的地嘅，咁啊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咧如果你係一個駕駛人士嘅，都唔使咧就話日日揸車，咁啊不如試下咧啊，好似我或者好似其他人都係一樣，雖然自己係個駕駛人士，咁但係咧都係會經常使用翻呢個公共交通網絡，咁啊。 舒缓翻咧，就系道路上面咧挤塞嘅情况啦。因为有阵时一塞起上嚟咧，其实都几难搞啊。我自己都唔系好想成日塞得咁犀利，咁啊塞得咁犀利咧，其实都几麻烦。好啦，咁啊，其实喺香港方面咧，要实施呢一类型嘅自动泊车系统咧，的而且确咧系比其他地方咧感觉上咧就系落后咗嘅。因为睇翻啦，无论系美国啊、东南亚，甚至乎譬如日本啊、欧洲啲地方咧，德国啊，都已经有好多咧就系自动泊车系统啦。咁啊，都系放下车喺度，然后个智能停车场咧就可以帮你咧就尽快咧就泊好你架车。基本上你摆低架车锁好佢咧，咁就可以咧就走噶啦。咁但系攞车嘅时候咧，你就准备翻啲时间，咁可能大概咧就五分钟，去到等架车咧就由呢一个智能泊车系统咧就运送翻过嚟嘅。咁只要咧用得适宜或者处理好时间上嘅问题咧，其实咁啊当然系会快过我哋自己日日喺度搵停车场啦。 取笑像术涉喺茶几， 第时买车买楼买权就供到呕，用条命供一个烂斗。世界要我做嘅嘢实在太多，唔跟就错错错错，我做我自己好过。傻得又快活，有个热血错又怕咩祸？ 时间咧会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啦吓，咁啊可以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转头咧就可以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喺朝早都一样咧，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我哋先听新闻，转头二台普通话台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会陪住你。 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阿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大埔一个劏房单位凌晨发生致命火警，造成三死一伤。凌晨大约两点，大埔乡事会街四至六号一栋唐楼的六楼起火冒烟，13名的住客疏散到安全地方。消防到场救出四名伤者，并且将火救熄。四人送院治理，其中一名女子和两名女童昏迷，三人其后不治，另外一名男子神志不清。屯门医院公布一宗医疗风险警示事件，一名69岁女病人今个月7号因为跌倒入住矫形及创伤科病房，留院期间情况稳定。星期日凌晨1点多，病房职员巡访期间发现病人面部被枕头覆盖，后腔里面有纸巾，医护人员即时抢救并且通知病人家属。病人凌晨接近3点证实离世，院方已经报警，并将事件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院方对事件感到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同埋提供所需协助，又话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并已经向医管局通报，会成立委员会调查事件，将会在8星期内提交报告。博士尼亚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26周年，再多19名死者遗骸下葬。民众在城镇外的墓园出席悼念仪式，最新确认身份下葬的死者包括两名青少年。这个墓园至今已经安葬6600多名死者。博士尼亚战争期间，塞族部队1995年7月11日在斯雷布雷尼察屠杀超过8000名穆斯林男子和男童，是二次大战之后欧洲最严重的暴行，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定性为种族灭绝。在伦敦温布莱球场举行的欧洲国家杯决赛，意大利凭互射12码击败英格兰，夺得冠军。双方法定90分钟打成1比1平手，加时30分钟无再入波，要以互射12码分胜负，结果意大利以3比2胜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强势推出 《号手就位》， 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一个中国火箭军的故事，由李露担任总导演，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领衔主演。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如 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6:35，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咧，咁啊生效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星期一啊，等我打俾 Kitty 崔杰彤先。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啊，真系好啦，星期一把声都已经咁精神啊，太好啦吓。 系，尤其是欧国杯决赛之后都咁精神咩？ 系啦，更加难得啊！点啊，你有冇睇波啊？ 我冇啊，不过我有睇翻赛果咯。啊，我嘅英格兰争少少。 系啊，初头咧，即系两分钟嘅时候谂住， 哇， 入咗波。之后咧，哦，大家都哇实食冇黐牙要咁嘅感觉，跟住咧点知，唉、 啊 哎，原来最后唔系食炸鱼，食薄饼啊！ 唉、哎，好惨啊！我睇嗰啲报道咧，难逃魔咒呢四个字，即系有啲心伤啊！ 系啊， 不过你唔可以话我系灯嚟嘅，因为阿根廷嗰边咧又真系赢咗巴西喎、 啊。哦，系、啊，阿根廷真系。好嘢喎！雖然咧美斯又冇入波喎，咁但係即係迪馬利亞又入波啊嘛，總之贏咗啦，係咪先？ 係啊，咁啊，大家呢一排我諗都要補一補個神啊，夜晚咁辛苦啊，睇波捱夜啊。 係啊，咁啊，南美又好啦，歐洲嗰邊都啲杯賽係完咗噶啦嚇，咁啊，大家 咁啊，但係遲啲又有奧運睇啦，係啊，咁啊，大家就自己安排一下啲時間啦。咁啊，咁攰嚟講，朝頭早起身翻工咧。咁啊，應該都食翻個有營養嘅早餐嘅。咁啊，喺早餐裏面咧，我覺得最常見亦都變化最多端嘅咧，就係雞蛋啊。 哦，係喎，呢個真喎，雞蛋咧係真係早餐。我發覺任何一個唔同國家嘅菜式咧，早餐都係有雞蛋嘅。 系啦，无论系烚蛋又好，炒蛋又好， 啊、 煎蛋又好，半熟蛋又好，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俾你拣啦，系咪？ 啱啊！ 好啦，但系买鸡蛋嘅时候咧，大家有冇发觉？哦，有啲咧就系个壳就系啡啡地色，有啲咧就系白色。咁、你有冇谂过，其实咩色会比较好啲嘅咧？有啲咩分别咧？ 我估应该系一样，系嘛？估咋？ 都幾聰明嗱，其實雞蛋咧有好多顏色嘅，不過只不過市面上最常見就有我講嘅白色同埋啡色啦。咁、有啲咩因素會影響到咦？點解佢哋會唔同顏色嘅咧？第一就係雞嘅品種啦。 哦，係啦， 唔同品種嘅母雞生嘅蛋，蛋殼就會有唔同嘅顏色。 啱啊！如果你諗下呢只白色嘅雞生咗只蛋出嚟，啡色嘅雞蛋，你都覺得唔拉更啦，係嘛？ 又好似系个画面系嘛，到到第二啦，就系母鸡体内啊所制造嘅色素类型，即系同本身母鸡嘅身体有关啦。第三咧就系母鸡嘅年龄都有关系嘅。 哦， 如果母鸡嘅年龄咧，即系唔系话一个啡一个白，而系咧嗰个啡里面都有深啡同埋浅啡噶嘛。咁佢话母鸡嘅年龄咧，亦都系影响因素之一。以生产啡色嘅鸡蛋嘅母鸡为例啦，如果佢哋年纪越大嘅话咧，生出嚟嘅鸡蛋嘅颜色咧就会变淡一啲，即系变浅啡色噶啦。 哦，咁我咪有阵时拎住啲鸡蛋，譬如大家都系啡色嘅，我就睇下边个深啲，边个浅啲，我就知道即系呢只蛋本身个母鸡咧系边个后生啲，边个老啲。 冇錯啦，咁第四咧就同母雞嘅生活習慣有關啦，即係譬如佢嘅飲食啊、居住環境啊，甚至呢只雞雞嘅壓力指數咧，都會有影響嗰個蛋殼嘅深淺嘅。 壓力都有關喎，點估到啊？ 頭先講到營養嗰方面咧，其實小白你講得啱嘅，每一隻雞蛋咧，無論佢嗰個顏色啊、大小、重量咧，所含嘅營養價值咧，都係非常相似嘅，即係唔會話哇，即係争好远咁样样咯。 咁啊，睇下啲鸡蛋嘅大细咯。如果只鸡蛋大啲嘅，营养咪多啲咯。 即系馅多啲系嘛？ 系个馅多啲啊嘛。 系啊，咁啊，朝头早大家可以今朝早食个丰富嘅早餐啦。 系啦，咁啊，大家吓拣一个丰富早餐啦，唔该晒 Kitty， 转头见。 拜拜，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百科。 好啦，六点四十分嘅时间，晨光百科。朝头早大家可能都会咧扭开心机听住晨光第一线啦。啊，又或者咧，你中意咧就系、是、一路叹住一盅两件啊，或者食下粥啊，西式早餐咩都好啦。又或者你又中意叹埋报纸噶、哦。而家咧社會科技都相當之發達噶啦，咁啊都唔係話一定咧就要好似以前細個啊，我自己嘅一個畫面就係、是、阿爸喺下低飲茶，然後咧就攤開幾份報紙，一路攆嗰幾份報紙咧就一路喺度咧就攤茶。而家咧呢個畫面咧喺我嘅生活上面咧都比較上少接觸啦，就算咧攤飲茶嘅時候咧都係已經係撳手機，好少咧就拎住份報紙左揭右揭。报纸又有啲油墨啦，大家又可能觉得咧，唔系咁干净。而家样样都讲干净嘛。况且咧，即系只要你够电嘅话啦，手提电话揾到嘅资料其实同报纸咧，真系大同小异噶噃。好啦，咁但系报纸其实系由几时开始嘅呢？无论是食肆、公园、交通工具上面大家都睇紧嘅报纸，你有冇谂过几时会系第一份嘅报纸呢？报纸的定义通常就是指频繁地去到出一些刊物的，同传播媒介啊或者是其他传媒可能又 有不同的规范的，有些就可能一个星期出一次嘅。报纸就是日日都出，如果是晚报的话就是晚晚都出。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也有见过晚报就是出的，又或者是有些专讲跑马的跑马报纸。报纸原来尚未出现在人类社会之前呢，喂，咁我哋嗰啲资讯点流通啊？咁啊，报纸都未有，咁啊，梗系唔使谂，唔会有 internet 啦，系咪？咁嗰阵时咧，呢个世界咧就系以好多叫做口述啊，即系以讹传讹嘅方式咧，就将啲重大嘅事件咧就周围话俾人听噶。特别咧就会派一啲咧就系重要嘅传递信息嘅人，咁啊跑到去嗰啲叫做路口啊交叉点嗰度啦。然后咧就由佢哋咧就可能点着一个火，或者咧就系狼烟，有萤火晚会咁样，就等大家咧围埋一齐嘅时候，就宣布某一啲嘅事情嘅。相对于口述嘅方式啊，以文字去到表达咧，当然更加系有可靠啦。起码我可以自己睇啲字啊，又唔使话以讹传讹嘛。喺当时先进嘅社会入边，好似咧就系意大利嘅罗马同埋中国啦，都系以文字报道咧就开始变成一个正式嘅系统啦。啊，讲紧嘅咧就系公元前59年至到公元222年啦。咁啊，而嗰阵时嘅开始咧，亦都咧就见到啊一啲嘅叫做公告咧就贴咗喺佢哋嘅市政厅噶啦。咁嗰啲咧就系最简单最简单嘅简报。以前当然由政府开始啦。中国方面就是汉朝期间，公元前202年都已经，或者是去到唐朝的时候都一样，会有类似就新闻传播工具散布在这个官员之间做一些刊物。不过印刷机出现了之后，不断就有很多不同的改革啦。特别就是报纸一次可以印很多份，印刷机没有之前是怎样？是啊，手抄嘅咋，咁啊手抄抄到手软啦，系咪？至于美国第一份嘅报纸咧，就喺1960年，啊，唔知系啦，系1690年9月25号波士顿咧就列印嘅。咁当时嘅美国仍然咧就是英国嘅殖民地嚟嘅，咁啊而且当地嘅政府规模好细嘅，所以令到当地第一份报纸诞生嘅时间咧，其实远比欧洲咧每一个国家嚟讲都系为之迟嘅噃。好啦，咁报纸去到今时今日嘅改革啦，甚至乎咧连报纸啊都要转战网上边啦。咁但系咧，佢哋都系厉害嘅，每一日咧都带俾我哋好多不一样嘅资讯嘅。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与赛果。 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惜心中那圣火，耐战力从没有离座。输及了破输，看不出之后人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荒诞，是成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团火，赢了我信念，起得奖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不枉这无时无留到了最后，坚守比最美好。阳光跟老虎，还有我再度，谁率先出线，永远未能预告。直追不那痛楚，艰辛锻炼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断火，赢了我信念，比得奖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斜坡也许被看当平地多，而主观价值投入过，而不计成果。挑战过去的我，练成今天我，旧纪录还是会打破。崎岖中更自豪，输得起更加高，比起这无时无。 张学友坚持的意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什么着数？还有好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咁啊讲下 IT 啦，咁啊电话侧边邀请到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阿陶， 喂，早晨小白， 早晨啊，咁啊今日咧就想问一问啦，啊咁我自己平时咧用开手机嘅时候啦，去到一啲特定嘅网站或者一啲要 log in， 甚至乎第一次登入嘅一啲软件嘅时候咧，喂，其中一个咧，我睇报章都有讲到，就系话方便嘅话就用 Facebook 去到 log in 嘅。咁我咧都有陣時咧手快快，即係諗住貪方便啊，撳落去咁用 Facebook log in 咯咁樣。喂，係咪最近話原來咁樣唔係咁好，定係會有其他問題嘅咧？ 哦，又唔可以話唔係咁好，咁又只不過咧，因為佢哋通過 Facebook 或者 Google 嘅 log in 嘅時候咧，可能間接地會可能攞到一啲你哋用戶嘅資料，咁、 啊、 所以譬如係睇開啲咩嘢啊，或者係。或者諸如此類的一些相關可能個人的資料，咁俾佢攞咗而你哋唔知道，咁、 oh. 所以變咗可能我都有睇到一啲嘅報道，就係發覺 Google 啊，可能見到喂有啲 Apps 都真係攞得幾嚇、啊，你可以話攞得幾癲嘅，咁、oh. 於是咧就將佢嗰啲 Apps 就叫做落架， 哦、oh. ， 如果佢唔俾佢 download 咁樣嘅， 係咁即係如果嗱佢落咗架啦。 咁我可唔可以理解就係現有嘅都係叫做冇咁過分嘅，即係攞咗個 Facebook 個 login 去到咧，就再登入某一啲網站嘅時候咧，就唔好似之前咁乜嘢都洩漏曬啊，又攞曬啲 Facebook 去到賣廣告啊咁樣咧。 咁當初想用 Facebook 或者 Google login， 其實大家都係貪方便啫嘛。 係啊， 係 啊。 咁只不過佢可以通過 Facebook 個認證證明到你係一個 Facebook 嘅用戶喎、哦。咁喺嗰個 App Store 就可以俾你通過，都成為一個會員咁樣。 吓、啊，哦，咁但系佢点解可以透过 Facebook 去到 login 咧？其实我成日都有个疑问嘅。咁佢自己唔可以，我就咁打入去，当然可以啦。但系点解佢可以透过 Facebook 嘅认证，就已经系确保呢个人系我咧？ 咁呢个就系佢信任 Facebook 咯，因为当你喺 Facebook login 到嘅时候，咁佢信任 Facebook， 诶、欸，你都系 Facebook 一个会员、哦。咁我为咗，因为而家都大家都知道，你 login 一定要填密码 username 噶啦，一定。啊咁所以變咗，誒、欸、可能想連呢樣嘢都撇除嘅時候，咁你就哦用 Facebook login， 咁個 app 信個 Facebook， 咁你咪可以 login 咯。 哦，咁而家今次落咗搞嗰啲係邊一類型嘅軟件比較上多啊？ 哦，我見有唔少係一啲照片編輯嘅 apps 喎，我見有啲係。 哦。 係啊，咁所以變咗可能有咁當然啦，咩叫做落架呢？落架就唔等於喺你嗰部電話度已經移除嗰個 app，、純粹係冇得再 update 啫。咁當然啦，咁佢如果唔擺喺 Google 度，其實佢可以將個 Apps 定期擺喺嗰個佢自己個 web page 度嘅。咁、 啊、 如果係 Android 嘅話，咁都方便 download 再安裝嘅。咁、哦、但係如果係 iPhone 咧，咁就應該唔得啦。 咁啊，即係如果用緊嘅，其實都有機會繼續係喺度攞緊 用到嘅。咁只不過可能會 outdate 或者可能係咯，咁諸如此類啦。咁但係唔代表因為 Google 落架而你用唔到嗰個 Apps 嘅。 嗯，咁如果我再有需要問我用唔用 Facebook 去到 login， 其實最好嘅處理方法係點樣咧？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真係將來你有啲真係唔熟悉嘅 Apps 嘅時候，你唔係太相信佢用 Google 或者係用 Facebook， 甚至用其他嘅 login 方法咧，咁我建议你都系自己 create 一个 account 啦。 吓、啊，即系我喺个新嘅程式嗰度就真系自己就打一次啦。 系啦，咁但系其实咧，你又会发现其实而家好多 apps 嘅自己登录嘅方式咧，你只需要提供一个电话号码 吓 就可以噶啦。咁、啊、当然啦，如果你觉得电话号码都系一个 personal 嘅一个资料嘅时候，咁就冇得讲啦。咁但系依家我见一般喺 apps 上面嘅登录方法咧，都是用电话号码，然后他给一个 SMS 的短信你， 嗯、 其实你都 login 得到的了、 哦、 都不用输入很多资料的。 对，给个什么 1234， 跟着你就即刻按回 1234， 入登入了。 没错啦，所以其实都现在都很方便的，就不一定要成日都用 Facebook 或者用 Google 的 account 的。那、放得太多反而可能自己泄漏太多资料你不知道、 啊。嗯，那大家留意一下啦、好，另外一样东西呢、就是我们经常都会讲到，就是用我们的云端服务。我见到有一个呢叫做云端服务个人化，即系点啊？即系我所有嘢咧，系唔需要放喺个电脑入边，全部要透过网上边存取一啲嘅资料，系咪即系咁样有一个好处，定系个趋势系咁样咧？ 应该咁样讲，你嘅电脑唔再放喺你屋企，而系放咗喺个云上面。 哦，咁个 concept 系点咧？我唔系好明白。 嗱，咁即系有啲，如果你有用开你苹果噶嘛，咁即系你有用开嘅Apple 嘅 storage 啦，系咪？ 系啊，系啊， 系啦，系啦。咁其实 Apple 嘅 storage 唔系放喺你屋企噶嘛，都系放喺 Apple 嗰度噶嘛。 系啊。 咁用呢一种 concept 就系 Apple 而家 provide 一个电脑嘅 service 俾你，你可以通过 browser 嚟到去开你嗰部电脑。 咁即系我个咁我硬件方面点处理？ 硬件咪 Google 帮你安排咯，所以你只需要俾钱。当然可能要俾钱啦，我唔知道啦。咁、你就可以享受到，即係喺苹果嗰度，可能即係举个例子，喺苹果嗰度呢就可以有个 virtual 嘅电脑俾你可以使用啦。 即係一般譬如文书处理呀、又或者係啲最基本电脑嘅用法嘅，其实都可以，你唔需要拥有一部电脑，咁但係有基本嘅硬件你就可以用到啦。 冇错啦，基本嘅配套你只要有浏览器，即係你电话，你有个 browser， 其实你就可以用到部电脑啦。 但其实我有电话我已经可以用到一般上网㗎喇喎，咁我点解仲要上去又喺佢个 browser 嗰度又用电脑呢？咁我又唔好明白。 喎、咁呢个就要留意啦，因为有时候呢你喺你部电话度呢，其实都可能有啲操作上嘅嘢咧，你未必覺得咁方便嘅。舉個例子，可能你真係有啲嘢想 download， 可能真係有個短片你係想 download 落嚟做一個 backup 啦，舉個例子就，你未必想放喺你部電話度嘅，咁、啊、你可能就想放喺你部電腦度喎，咁呢個時候你就可以透過啊，你用 remote 就 remote 落去你部電腦度去做一啲嘅操作啦。咁、當然仲有更多例子嘅，咁譬如係啦，其實我自己都有做，即係有用開 remote server 呢、這個remote server 呢個動作嘅，咁、可能我就會想將一啲私人嘅嘢放喺嗰部電腦度就。就未必想公開嘅，咁我但係有時候又要套取嗰啲資料喎，咁我就會用一啲 remote server 落返屋企，咁就再開出嚟睇嘅。 哦，即係佢電腦嘅服務就可以透過網上面就全部用曬啦。 冇錯啦， 咁就真係方便嘅。 即係簡單啲嚟講，你連電腦，即係你連買電腦呢個過程都唔需要啦，已經。 係，咁但我連電腦我都冇啦，咁我點樣可以透過網上面，我點樣上網呢？我有個裝置先上到網，先用到電腦，咁我連裝置都冇，我都可以有自己電腦咩？ 所以佢就話你可以用電話，咁當然啦，你舉個例子，你甚至係好似係你公司有電腦㗎嘛，咁你咪可以利用公司嘅電腦嚟到去連接呢一部所謂嘅電腦，咁嚟到去使用嘅。 哦，即係將呢一個硬件咧，就叫做分享化咗佢，咁大家都可以共用呢一啲嘅街上面見到嘅電腦，但係就可以瞬間就將佢變成咧你自己嘅電腦，而且仲可以用埋網上面嘅電腦去到處理你自己嘅工作。 係啦，咁當然啦，都有好處有唔好處啦。好處就係你唔使特登買部電腦，咁又一來叫做慳咗少少錢啦，另外就係、是。因為始終呢啲電腦零件咧係真係一啲唔環保嘅嘢嚟嘅，咁啊所以變咗你用少，即係買少咗電腦，咁相對地其實就環保咗嘅。 係，咁但係就冇一個咧就純粹係叫做個人電腦，咁啊有陣時要用呢手上嚟就閉翳啲咁樣咯。 你可以咁講嘅，即係私隱度我會覺得可能真係會低咗咯。係啊，咁呢啲就要自己去衡量翻啦。咁所以我都係即係如果係我話，我都係喺屋企整部電腦。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咧自己聽眾都自己選擇啦嚇，唔該曬阿圖，拜拜。 好，唔該，好。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6:56嘅時間。寄報紙嘅時間，我都會見到咧，就話到咯嗱，咁啊係唔係個個咧屋企咧都係富有嘅。有啲嘅家庭咧，可能收入低于贫穷线之下嘅、原来佢哋嘅小朋友亦都难以咧就系、花钱使用咧就系、高昂嘅费用，特别咧系想啲牙齿有事嘅时间啊，想去睇牙医都比较上麻烦啦吓。咁、有团体咧就为幼童进行咗咧就系、牙齿嘅健康调查、发现超过咧就92%受访嘅基层家庭入边指出啦。佢哋五岁嘅子女由出生去到而家啦，即系佢哋五岁嘅时间咧，都有牙齿嘅问题噶。啊，当中超过60%出现咧就系四颗嘅牙齿以上咧系有蛀牙嘅。比较起卫生署实际调查嘅数据，同类嘅调查结果咧就高百分比咧就为高噶噃。咁啊，当然希望啦，政府就订立一个长远嘅一个叫做口腔健康目标，提供全面嘅幼童公营牙科服务。调查都显示有 46.8% 嘅受访家长指出佢哋嘅小朋友曾经经历过咧就牙痛嘅，有35%啦嘅幼童就因为咧就牙痛就导致自己嘅心情咧都转到差晒，30%嘅咧就表示咁啊，由于呢个牙齿嘅问题影响咗咧自己嘅仪容同埋外表，更加有25.8% 嘅人指出咧就表示牙痛嘅时间啊痛到咧就冇办法进食，影响咗幼童正常嘅身心健康发展添。香港政府牙科护理政策咧，目前只系着重于宣传同埋教育嘅社协就话到啦。就算系1991年制定嘅一个叫做目标啦，咁啊暂时嚟讲咧，似乎都仲未能够实现。长远嚟讲，应该咧就为儿童嘅口腔健康就定一个嘅目标，咁啊提供全面嘅公营牙科服务。我都希望系啦，咁啊希望个个咧都可以有一个健康嘅牙齿嘛。咁牙齿陪伴到我哋终老嘅，虽然咧就话幼童方面咧佢哋仲有呢个恒齿会生出嚟，咁而家都仲系乳齿，咁但系都唔可以咧就抱住呢个心态嘅。由小开始咧就养成一个良好习惯，咁亦都系就系为将来一个恒齿生长嘅时候做好一个咧就系基本嘅措施啊吓。 好啦，时间好快脆咧，会去到早上嘅7点钟嘅，咁啊转头会分头广播噶咯。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度咧，就继续同你哋见面嘅。咁啊转头除咗白元浩小白之外啦，芭比林慧亦都咧会翻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噶啦。先听咧新闻报道，转头我哋二台嗰度再见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结果意大利以3-2胜出。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大屿山同西贡录得几毫米嘅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十八廿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念当初欢聚于。 我是欧瑞强，今年是二台40周年，我已经准备好约埋班老友上嚟2000靓歌再重聚，一齐以歌细数广播40年。留意今个月最后一个星期的2000靓歌再重聚，2000靓歌唱加班。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强势推出号手就位，由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主演，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的热血故事，用青春去学习做军人，蜕变为中国火箭军王牌号手的故事。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中国国家公园入面，孕育住点样嘅稀有物种？ 青藏高原冬天寒冷漫长，适应力最强嘅物种先至生存到。 好似田金丝猴就演化出可以解毒嘅消化系统，帮佢哋挨得过严冬。 对青海沙蜥嚟讲，丹霞地貌就系佢哋誓要捍卫嘅五星级住所。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 中国大自然的古老王国。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0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翻到嚟朝早嘅7:07啊，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朝早啊29度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咁啊，晨光第一线开头啊，当然会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林慧芭比都翻咗嚟啦，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咁啊，交通方面要听听系边个啦吓？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早啊，靓仔 Toby， 系啊，小白早晨啊， 早晨 啊， 早晨啊 ，Toby， 早晨 ，Toby， 咦，你中文名同英文名嗌晒 ，Toby， 系咩？系一次过三个字搞掂， 系咯， 系咯，好嘢，咁啊，先讲交通啦，好嘛？咁嗱，好啦，咁咧今朝有个交通意外，就喺将军澳道，就啱啱收到消息咧，就啱啱清场嘅，就落翻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嘅快线，咁头先有意外。咁而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噶。讲多次啊，就系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车龙咧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 哇，都好塞喎嗰度。 系啊，其实就电话机楼就日日都系嘅，咁不过今日加埋个交通意外咧，就可能早啲啦咁样。咁另外咧就有个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嘅，咁今日交通大致上系咁样啦。 目测咧，暂时都系将军澳嗰度最塞啦，暂时嚟讲 系啦。今朝系嗰个位置塞啲啦。嗱，小白咧，咁我就有样嘢今日都想分享，就系、话说咧，我有一个礼拜咧就去咗东平洲，咁然后咧喺东平洲走啦，咁啊搭翻船出嚟马料水码头，咁然后咧就同朋友商讨紧夜晚应该食乜嘢，咁然后咧好啦，咁我哋就最后咧就话啊，不如去石门嗰度食啦，咁样 系啊。 咁然后我哋谂住啊，喺呢个马料水去石门咧，咁样啊，不如搭的士去啦。咁样，咁然后我谂住啊，新界区咁样，咁啊应该搭绿色都得嘅。咁我哋好辛苦攞咗好多嘢咁样啦，咁又终于好啦，接到架绿的咁啊坐入去，咁啊摆晒啲嘢喺嗰个睇凳嗰度啦，咁样好啦，之后就啊司机石门啦，唔该。咁点知遇到一句嘢啦，个司机话石门我哋唔得嘅，要搭市区的士嘅， 系啊，搭红的噶， 系啊，系唔得嘅原来。咁、之后咧我就心谂，咦，点解我以为新界就绿色都得啦，真系唔好话自己做交通啦，即系以为 即系你就唔好话俾人听做交通啊， 系啊，真系啊，即系原来即系我都唔知咁样。咁之後咧，綠色我以為新界， 好彩你唔係話等呢個藍色咋， 咁又唔會嘅， 咁嚴重。 係啦，呢個就呢、這個真係有啲問題啊。不過綠色咧，新界的士咧，嗰、那個服務嘅範圍其實都真係都有時候好模糊啊。對於我哋呢啲唔係成日搭的士嘅人嚟講咧，咁即係我就特登睇翻啦，究竟呢個綠色嘅的士咧，服務嘅範圍包括邊度咁樣嗱？咁啊，屯門啊、元朗啊、大埔區 啊、 北區啦、馬鞍山呢啲咧，就一定係成個區咧都可以嘅。咁咧，但係原來咧沙田區就唔係嘅。即係沙田區，係啊，部分。 其實咧，綠色的士如果假如佢係由呢一個大埔去到馬鞍山咧，佢中間都要經一經沙田，即係中大附近嗰度要有條橋，就要去喺嗰度好轉走啦。咁就唔好入去沙田嘅範圍入邊啦。我試過咧，因為我自己有陣時如果以前啦會飛嘅時候都會即係使用呢一個的士嘅服務咧，就去機場噶嘛。 係啦。 咁我又可以坐翻綠的嘅喎。咁但係佢咧又可以。經過沙田，不過就唔可以落車。咁但我嗰陣時聽過個司機大哥講咧，佢話如果你揀綠的嘅話，你淨係可以行城門隧道嘅咋，其他路你唔可以行噶咁樣嘅，係咪嘅咧？ 係啊，真係喎。其實佢咧呢個綠色的士有限制你用邊啲路嘅，就唔係度度都行得啦。同埋佢有啲譬如頭先講啦，馬鞍山咧佢都唔係成個區都得嘅。 哦，係咩？ 係啊，佢要係恆信街以北嘅馬鞍山先得嘅喎。 好難分喎。 係啊，你去嗰啲亞公角嗰啲咧又唔得嘅喎。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搭的士，你真係除非你住嗰頭，如果唔係有時候真係好混淆。咁同埋咧，但係有啲又好神奇喎，有啲地方又得嘅喎。譬如咧，觀塘嘅順利村咧， 觀塘 係啊， 順利村 係啊，綠色又可以。 講真㗎， 係啊，講真個綠的。咁但係佢有規範用邊條路嘅，就一定要行清水灣道咁兜落去。咁然後喺嗰度。攞一落客啦，或者上一上咧，咁你又要行翻清水灣度走噶啦，咁就即係會俾你有啲咁特別嘅嘢嘅喎。 我真係唔知喎。 係啊，呢個真係好神奇啊！諗住九龍區咁樣，點知又有 嘅 喎。 我諗咧，搭的士嘅人咧嘅心態就係，總之喺嗰個位見到乜嘢的士都會截咯。係。總之見到架車冇人，你就會嘗試第二手噶啦。嗰一刻你未必會真係好思考得清楚，到底我去嗰個地方。是不是真的可以的呢咁樣 咯。係同埋自己要睇下熟唔熟嗰個位先知囉。咁最緊要梗係問個司機㗎嘛。 係啊係啊。不過呢有啲情況我都試過嘅。即係當你一架的士搭到去某一啲地方佢真係過唔到。譬如有啲的士咪過唔到海嘅。譬如綠的過唔到海啦。咁我試過搭到去紅磡近住即係入隧道之前嗰個位何文田嗰個位置呢佢就喺嗰個附近放低我囉。咁佢嗰個附近都有啲紅的嘅的士站嘅，咁佢就叫我去翻嗰邊轉紅的啦，咁樣咯，係啦。所以如果你唔介意咧，嗰個基數即係本身佢跳標起標嗰個價錢，你可能要俾多廿零蚊嘅話咧，而你又好趕時間要由一個區去到另一個區再駁車嘅話咧，你就可以考慮一下，都咁樣都得嘅，可以同佢商量一下咯，上車嘅時候。 有長知識啊嚇， 係啊，長知識啊呢個， 可以小事嘅， 好多地方都係原來綠的係可以到一到，攞落下又走嘅， 係啦，咁啊藍的啊更加冇咁混淆嘅，應該係啊，咁啊淨係大嶼山啫嘛，係啊，咁啊 OK 啲咯，反而係綠的呢個咧，真係有時你唔搭過唔知啊，原來就即係要謹慎啲去搭咯，咁冇嘢嘅問個司機啫都係，係 咯， 即係下次我就會醒目嘅唔上車咯，就先喺個窗嗰度問個司機，呢度去唔去咁樣，佢話唔去咁唔使咁樣衰啊嘛。我自己都覺得幾有趣， 生仔真係 上曬車喎！ 你個重點係其實你唔中意你自己擺低曬啲嘢之後再攞翻走啊嘛？ 唔係你諗住實食冇黐牙上個車諗住得噶嘛？ 有幾難睇啫？咁你問啫嘛？ 咁 係得咪落車咯？就係咁啫嘛？ 咁 係咪？ 咁又唔 係 我一個樣衰嘅？咁我成班朋友都樣衰。 好啦，係啦，下次再見啦。 好啦好啦， 唔該曬。咁啊好重要呢個資訊啊，要錄得有陣時啲地方真係唔知去唔去得㗎。咁啊上車之前問一問啦嚇。咁啊天氣方面今日得唔得嘅問下 O 咯。早晨啊， 喂，早晨，小白，早晨，芭比，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早晨，早晨啊，星期一精精神神啦吓， 系啊， 天气咧都会令到大家精神啦，蓝天白云啊，亦都咧万里晴空啦，咁啊，今日咧此刻嘅天气嚟讲咧都系舒服嘅，不过咧 feel 到一阵咧都会好热啦，嗱，因为暂时嚟讲咧啲云咧都遮住嗰个太阳，但系咧如果咧即系个云走咗啊，飘走咗之后咧个太阳一晒落嚟啦，应该都。喂，熱得好緊要啦！估計咧，呢個禮拜枕住咧都應該晨早依家酷熱天氣警告生效未啊，小白？ 生效咗啦， 係已經生效咗啦，係所以咧，即係好彩有啲雲擋一擋啊！如果唔係咧，此刻嚟講都熱辣辣啦。咁啊，朝頭早咧，咁啊，希望大家就可以精神少少，特別係禮拜一啦，琴日咧大家都睇波啦，喺道路上邊啦嚇，咁啊揸車嘅朋友仔咧都要格外留神啊，唔止揸車嘅要留神啦，連咧其他乘客們咧都要醒神少少啊，有啲咩可能個司機恰著咗你叫醒佢啊？ 係唔會啊？而家咧朝頭早啊，今日朝頭早如果啲球迷咧都已經翻工嘅話咧，肯定啊火燒心啊，瞓唔著添啊！平時睇完波眼瞓噶嘛，而家睇完波激氣啊！ 一陣再同你哋入嚟再講多少少關於歐洲國一杯嘅事宜啦。好啦，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你哋先。 好，唔該曬歐。咁啊出邊啊大致天晴，咁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噶嚇。日間係酷熱，最高嘅氣温係大概哇34度喎、 啊。哇，好犀利，好熱啊！ 好熱喎、啊。其實呢兩日都睇到咩上水啊，嗰啲地方嗰啲哇36度咁，真係係辛苦啊嚇。咁啊吹輕微至到和緩嘅東南風，指望未來兩三日天氣持續都係酷熱噶，部分地區有陽光。咁啊，亦都咧就系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嘅。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都已经生效啦。咁啊，时间嚟到朝早7:15，咁啊有今天早上先听听我哋嘅晨光大学嘅话何韵达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星期一早上晨光大學 Kitty 崔傑彤繼續邀請到 Andy 何安達同我們了解一下世界各地發生的事情的。早晨 Andy。 早晨各位，早晨 Kitty。 今早早 Andy 同我們講下一本書，就是由這個英國首相約翰遜所寫的。 由約翰遜所寫的書呢就不太特別，因為他已經寫了幾本了。小說又有，講自己的又有，講丘吉爾的都有。這本書最特別的地方呢其實就是他說了要寫，不過寫來寫來都寫不到出來。 為什麼呢？ 出版商要追著他稿的了。大家記得呢Boris Johnson 呢其實他以前有一個很緊密的戰友的叫做 Dominic Cummings。他呢就是當他做首相的時候呢是他的首席顧問的。不過呢就去年年底的時候呢就鬧翻了。不單止跟首相鬧翻了，同首相夫人都鬧翻咗，咁但係佢走咗之後咧，就有啲對首相嘅指控嘅，就係、是、都幾嚴重嘅。其中一個咧就話佢喺處理疫情嘅時候咧，佢哋有啲內閣會議啦，就叫做Cobra Meeting 啊，即係啲眼鏡蛇嘅會議，係決定曬成個英國政府咧點樣抗疫防疫嘅策略。咁但係咧呢一、這個前幕僚咧就話，首相在那時呢開小差，就是成日都不開會走了去、走了去做什麼呢？他就指控他就說走了去躲起寫這本書、他就已經首相約翰遜就去做倫敦市長的時候呢其實是 即係年一年嘅時候咧，就已經係收咗50万英镑嘅預支嘅繳費嘅稿費㗎啦。 嗯。 咁但係咧就應該一路唔出版。不過嚟嚟去都交唔到稿，咁所以有人話佢係匿埋去唔開會而係趕稿咧，其實就好嚴重嘅一件事嚟嘅。咁、但係大家諗翻轉頭咧，又好似唔係冇理由咁啊！我哋成日話英國處理疫情嘅時候佛系佛系咁樣啦，即係乜都唔做，乜都唔做，究竟係咪同佢喺屋企度趕稿有關咧？咁。就因為個指控都幾嚴重啦，咁首相府咧就答咗嘅，就話冇咁一事，係佢就認咗首相咧係冇錯，係有一個合約係要寫呢本書，不過咧就絕對冇因為要寫書咧影響到佢處理國家大事嘅。 係，但我又好奇啦，平時咧通常呢啲出版社啊或者書商即係話要揾你寫一本書，咁啊俾咗稿費嘅時候，一定會有合約，即係寫到明你幾時要交稿嘛？點解可以拖到咁耐都唔出嘅咧？ 我諗你同我都唔得噶啦，但係呢個係手上嚟噶嘛， 就冇得告 佢啦。做外相嘅時候已經講話對唔住啦，我交唔到噶啦，要延遲。咁出版商一路都等佢嘅。咁如果大家上去 Amazon 度 check 咧，呢本書就排緊期嘅，即係個書名有噶啦。佢就係寫莎士比亞今次，寫 Shakespeare 嗰個副題咧就係、是The Riddle of a Genius，即係一個天才嘅迷思咁樣啦。咁大家都覺得哇，你咁忙點寫啊？ 同埋都唔係一個容易嘅題目嚟嘅喎，有好多即係莎士比亞嘅學者噶嘛研究。 係啊，唔知咁算唔算出貓啦？咁就有啲真真正正研究莎士比亞學者咧、就講咧就話佢哋收到有人代表嘅函信咧，就問佢可唔可以咧俾錢佢？不是叫他代寫，是代答一些問題。他就說呢，就手上會給一堆問題你關於莎士比亞的，你跟我答了他啦，這樣。那然後手上呢就根據那些資料呢他會再寫的了。 哦，那當不當是資料搜集呢？即是double confirm 下啫， 我想不是啦，我想去炒集感的了，找埋不同的人寫的。咁所以咧，就真係有啲研究莎士比亞嘅學者就話：你咁樣寫其實冇乜意思嘅喎，因為真真正正研究莎士比亞咧，即係呢個即係英國最大嘅遠近力嘅代表咧，已經好多好多人研究過佢啦，即係唔好相信佢有啲咩貢獻。我講。有幸信再借多本書喺呢方面， 係，所以我覺得就話呢個係一個都幾難嘅題目咯。點解當時佢會即係答應？即係約翰遜嘅背景到底係點樣咧？即係佢嘅文化修養其實係咪真係好高超嘅咧？ 初家啦，大家知佢讀 Eton 啊，啲名校出身，佢本身係讀 classics 嘅，即係讀啲古典嘅古典文學嘅，咁所以啲筆咧就一定冇問題噶啦。但寫出嚟嗰啲料有冇餡咧，就睇件事。咁所以有啲學者提議。如果你真的想對這個題目有貢獻呢，不如你呢就不用人家幫你的了，你就說你在莎士比亞的著作裡面學到什麼東西、因為莎士比亞裡面很多的嘛，即是怎樣刺殺 Julius Caesar 出賣你的君主啊、內鬥啊、婚內情啊諸如此類啦，很多這些這些人性你可以說黑暗的一面啦，咁即系反映落去约翰逊身上咧，其实都多多少少睇到噶、有人咧就好讽刺咁样话，不如咧你话俾佢听，你莎士比亚身上高学到啲乜嘢，有啲乜嘢你真系用咗出嚟仲好啦。 系咁啊，转个角度可能就容易写啲啦，唔使 fact check 咁多嘢啦。咁不过可能咧喺有人写阿约翰逊学到阿莎士比亚啲乜嘢咧，仲快过佢出佢嗰本书。 咁而家最新嘅講法咧，就係話希望2023年可以出版到嘅。 係。 咁唔知佢得唔得啦？ 係啦，咁希望佢寫書嘅時候，亦都唔好再耽誤咗去即係正經嘅公事啦。係啦，咁大家睇下係咪真係可以如期出版到呢本書啦？今朝早唔該曬 Andy 何安達同我哋分享嘅，我哋下個禮再傾過，拜拜。 场败得这位美自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上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痴心参加这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胜仗再负拐杖，仍卖命的乐唱，我是个怕输的人，仍然扮勇敢，前去虽吓人，往后退更不分，谁做炮灰的那群，和局大概应吸引名人画到我分身，胜利会那天光临，狂笑不打紧，求记得有人曾追得这么近，凡事从未成功，仍然唱上路 时间嚟到7:24啦吓，佢哋系 D J 嘅一首歌曲噶，《圣马力诺之心》。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翻到嚟7:25，阿欧你好啊。 喂，小白同埋芭比， 早晨啦、 啊。同埋有冇睇波啊？ 有啊， 几个钟之前有冇睇波、啊？ 都冇几啊，无三不成几嘛。 男士一定系好热切嘅，我相信。 我啊，即系都要帮啲球迷讲句，收腹肌都可能闻到鱿鱼香。 系啊，收腹肌都真系收一收工先。 系咯，其实成场波都对板嘅。 咦，好认真系喎，小白。 唔系，系真好认真系。但系咧，佢成场波咧，开头英格兰入咗球先啦，咁、其实即系你都要开始打防守都有你啦，都明嘅、那个心态就 系 赢波啊英雄啊，系咪先？ 即系你话哇守到完场啊， 咪系咯 英格兰。 你知唔知俾人即系俾意大利追翻一球之后咧，入咗波即系意大利入咗波啦，英格兰完全冇一个反击嘅感觉，佢仲系继续俾人揿住嚟踢。 系啊， 都算啊。咁你十二码，你射十二码之前你又真系换人，咁人哋啱啱喺后边。即系坐百二分都坐到脚都痹啦、 啊， 你仲叫一出嚟根本热身 后感可能冇咁好咯， 后感系冇咁好噶。 系啊，咁啊，小白都好嬲， 好怒气啊！ 咁琴日其实好多英格兰嘅球迷都好嬲嘅，因为咁耐都冇入到大赛啦、 啊。原本两分钟我已经叮咗啲炸鱼出嚟食噶啦嘛，点知最尾要走去搵薄饼啫？ 你琴日有冇做我自己中意嗰个举动啊？就系好想嗌嘅时候，咁样嗌咗出嚟。 冇 冇啊，系嘛？ 因为呢方面我好收敛嘅， 收敛。 屋企好多人 系嘛，半夜啦， 系啊，即系图书馆睇波模式啦，我只能够讲， 系啊， 图书馆都唔够安静，自修室睇波模式。 即系点啊？你哋会自动瞄咗佢噶？即系自动瞄咗自己啲反应啊？ 会啊， 会 啊。 咁个电视机开唔开声睇啊？ 好微咯， 好细声 咯。 咁边有气氛噶？ 冇办法噶。 咁你可以约人睇噶嘛？ 等先， 翻工噶嘛？ 等先。 咁你都睇晒啦，有乜分别啫？ 等等先，去边度约人睇啊？我想问。凌晨3:00酒吧唔开喎， 唔系啊，咁你哋唔系可以去第二啲朋友屋企睇嘅咩？你总有一啲球迷 friend 噶嘛？ 我去 O K， 冇错啦。跟住你叫阿 O 个太太去你个留宿先，可唔可以咁样咧？ 哦，你可唔可以啊？你嘅家规可以咁样？ 我 O K 噶。 咁你先生琴日有冇睇波？ 冇，我先生唔中意睇波。 哦，怪之你冇嗰个好， 佢想话我讲风凉话。 但系睇篮球嘅朋友又要准备咯。 系啊，因为琴日 又有你咯。 琴日系3连击嘅，其实即系讲紧一开始就温布顿嘅决赛先嘅。如果中意睇网球嘅朋友仔咧，你就会即系好醉心啦。咁睇完网球之后咧，就琴日准备欧洲国家杯啦。咁欧洲国家杯，我成日觉得今年 首先啊，美斯赢咗先啦。 系啦，首先美斯阿根廷赢咗先啦，即系。 跟住就到温布顿啦，跟住就接翻歐洲國家杯啦。但歐洲國家杯，我覺得今年咧為人詬病咧，就成日咧都係九十分鐘入邊咧分唔出勝負。 係啊，呢、這個真係 成日都要射十二碼。其實美洲國家杯都係咁啊。好彩琴日爭啲唔使射十二碼，因為即係呢個巴西就搞掂咗阿根廷啦。如果唔係又係射十二碼，基本上咧， 咪阿根廷搞掂咗巴西。 係阿根廷搞掂咗巴西啦，即係平衡時空。我成日喺度諗咧，即係阿根廷咧，即係美斯攞到呢個美洲國家杯咧，確係令到大家好振奮。 終於啊！ 咁跟住另一班球迷就即刻喺度諗：哇，美斯都幫帶領到國家咧咁多年都冇攞過國際賽嘅冠軍啊，係時候英格蘭都做到啦咁樣。哇！琴日真係好多，即係周街啲人都著住英格蘭波衫咁樣。 55年喎、 啊。跟住咧就啊，好想支持啦，因為大家睇英超睇得多啊。點不知咧，唉，竟然啊，就俾意大利粉咧搞掂咗啦。咁、當然意大利嘅球迷咧，其實唔太囂張嘅，佢哋咧低調得嚟咧，仲講啊，我有啲朋友就話啊，朝頭早究竟食個意大利 pizza 好，定還是飲杯意大利嘅泡沫咖啡好，定、還是係食碟意大利粉做早餐好咧？咁我覺得都即是有啲腰心腰肺嘅， 咁我调转问啦，你会唔会由因为咁嘅原因而避咗食呢啲嘢？ 我冇喎，其实我只系中意意大利。我记得上个礼拜五嘅时候做节目都讲，咁梗系唔系赢叻啦，调翻转头，其实两队咧晋级嘅过程咧都系好俾心机， 入得决赛都系有实力噶啦。 好啦，小白讲得好啱，咁啊，作为球迷嘅你咧就未睇完嘅，因为转个头咧。好似8:30定9:00咧？ 八點鐘啊！ 呢個 NBA 嘅 Final Playoff、Game Three 嘅賽事啊！ 太陽隊公鹿啊！ 啊，要睇啦！咁啊，又係時候打開電視機。 今日係7月12日，星期一，農曆6月初3，適宜破屋解除。 今日得咁少嘢做嘅， 咁今日就可以輕鬆啲啦。今日忌嫁娶安葬， 又系咁少嘅，即系点啊？ 即系可以轻松啲咯。今日都系展开新对话日， 我会揾多啲新旧朋友倾下偈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一个劏房单位凌晨发生致命火警，造成3死1傷。凌晨大约2点，大埔乡事会坊美云楼一个单位起火冒烟，消防到场救出4名伤者，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将火救熄，4人送院治理，其中一名女子同埋2名女童昏迷，3人送院之后不治，另外一名男子送院嘅时候神志不清。火警中有10多人疏散，暂时未知起火原因，警方到场调查。深水埗富昌村一名女住户怀疑失足堕楼死亡，警方昨晚大约8:30接获保安报案，指听到一声的巨响，之后发现一名女子倒卧平台，怀疑从高处堕下。警员接报到场，那名女子当场证实死亡。经初步调查，怀疑这名的48岁女子在检查冷气机的时候失足，从窗户堕下。美国西部受到热浪侵袭，各地出现新一轮平历史纪录的高温，当局向3000多万居民发出高温警报。拉斯维加斯的气温达到摄氏47.2度，平了历来最高的纪录。美国国家气象局对拉斯维加斯、凤凰城和圣何塞等的南部大城市发布超高温警报，并表示超过3000万人仍然处于超高温或者是高温警告下。热浪亦都引发山火，亚利桑那州有2名的消防员前往灭火的时候发生坠机意外丧生。体育消息，在伦敦温布莱球场举行的欧洲国家杯决赛，意大利凭互射12码击败英格兰，继1968年之后再度夺得冠军。双方法定90分钟打成1-1平手，加时30分钟没有再入球，要以互射12码分胜负，结果意大利以3-2胜出。

7:36，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今朝早咧同阿钟哥啦，同大家咧睇一则国际嘅趣闻。 有几趣啊？ 嗱，大家千祈唔好太过认真先，吓咁啊，慢慢我哋听落去咧就知道系点样样噶啦。咁咧就喺网上面咧，而家都几多网民啊，就系嚟自马来西亚嘅人咧，就话接种咗呢个新冠疫苗之后咧。就发现自己有一个超能力，就是乜嘢呢，就发现自己有磁力。咁佢哋呢就upload 咗唔同嘅相啦，就甚至有啲系片嚟嘅，就摆隻铁匙羹啊或者铁叉喺自己嘅手臂上。 即系喺打针个针孔嗰度。 係啦，嗰个位置啦。咁就发现呢真系黐住咗，即系变成磁力王。咁大家咧，即系见到网上面咁多流传嘅时候咧，咁你知道佢哋嗰边都即系好多人已经注射咗疫苗啦，咁咧就纷纷试下啦。咁我都打咗咯，睇下我有冇先。我点不知我又有咁样，咁咧就发现即系掀起咗一个风潮，大家就喺度讨论啦。啊，到底点解会吸到呢啲匙羹啊或者叉啊咁样嘅咧？ 美国队长都系由打血清开始啫嘛。系啦，咁咪理解咧。 嗱，佢哋所以咧就即刻联想到呢一套戏啦。咁亦都话咧，试过即系拍片喺度揈下手臂咧，或者行路咧。都唔会跌落嚟，咁跟住有唔少嘅网民就跟风啦，就将一啲金属嘅制成品，譬如硬币啊、锁匙啊、铰剪啊等等呢啲，或者指甲钳啊咁样嘅物品咧，试下摆喺个手臂嗰度，就做呢个咁有趣嘅实验啦，就将啲相咧摆咗上网，咁有民众咧就发现啦，呢个现象咧。都唔止淨係出現喺啱啱接種嘅人嘅身上，咁有啲民眾咧 未打已經得啦， 咁又唔係，係打咗一兩個禮拜之後咧，嗰隻手臂咧依然有所謂呢一個嘅磁力啊，係啦，不過咧就唔係所有人都成功嘅，係啦，咁不過網上面都幾多呢啲片同埋相，初初我睇嘅時候真定假啊，係咪自己做咗手腳即係玩下咋咁樣，但係有啲片咧又真係真嘅，即係即係。有片啊！我妈咧啱啱接种咗，我而家就攞我妈嚟试下先，咁样就摆落佢阿妈个手臂度，又真系好似冇花冇假咁样样噶。 即系呢个唔系好孝顺， 点解咧？ 你为咗攞阿妈，为咗呃 like 咧，就攞阿妈出嚟嘅。 唔系咁，佢阿妈可以做唔到噶嘛？点知佢阿妈 又做到？ 咁就唯有摆上网啦，咁样。咁不过咧，话打完疫苗之后咧，身体出现呢一个嘅所谓嘅副作用啦。都唔系净系发生喺马来西亚，喺印度咧，亦都有一个男子咧话自己接种咗嗰边嘅疫苗之后咧，都有类似嘅能力， 都系磁力。 系啦，系啦，系啦。咁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好惊讶啦。哦，打咗真系会有嘅咩？咁样咁，但系医生暂时咧都话未清楚造成呢个现象嘅原因嘅。咁或者即系所谓出现磁力系咪会带嚟一啲咩嘅后果啊？同嗰个药力有冇关系咧？都当然要再研究一下啦。咁医生亦都唔会话一定系假嘅咁样啦。咁就有待研究睇下到底系咪真嘅咧？咁啊，亦都有冇影响咧？咁不过医生都会打趣咁话哦，咁。如果大家咧喺度注意紧呢个咁有趣嘅现象咧，都冲淡咗民众对于疫苗副作用嘅一啲担忧嘅，都不失为一件好事啊！咁即系访问啲医生，咁医生就咁样讲咯。咁我又觉得哦，几得意喎！即系睇啲片嘅时候， 即系点啊？打咗变 Xman 咁样啊？而家谂住个 系啊！嗱，我可以俾少少相你睇嘅，真系揦起个衫袖咧，就黐啲匙羹喺度噶咯。 嗱，首先呢个唔知会唔会变成一个全球现象啊？即系大家好似嗰啲咩冰桶游戏咁样咧，你又得啊？我都试下先，我又试一试，咁或者以后咧会唔会就系、是？測試一個人究竟有冇打到疫苗咧，就唔使再用任何儀器或者睇唔睇個手機， 攝唔攝到？ 你行過嚟，我俾隻匙羹你，攝得住即係你打咗咯。如果你攝唔住即係未打，係咪咁嘅意 思？不過佢話咧，打有啲打咗嘅都未必得嘅，係啦。咁啊，睇下，我諗都要即係醫生再研究一下，睇下啊呢、這個反應係點樣出嚟啊？俾阿鐘哥睇下。 嗱， 呢個媽媽俾人打 嘅就係嗰個媽媽， 幾無奈，佢自己見到嚇、啊、真係得嘅咁樣，因為佢自己都唔知噶嘛。 不過當然啦，其實你話將一啲金属嘅物品咧，黐喺个皮肤上边咧，其实有好多取巧嘅方法可以做到嘅。譬如话你多啲汗啦，绝啲啦，你可以勉强顶到一阵嘅。即系你当然冇可能话将只匙羹摆到一个钟头唔跌落嚟系冇可能嘅。但如果你话佢咁样只系影一张相咧， 或者拍条片， 系啦，我有少少怀疑，究竟会唔会系？ 短短時間出到手腳噶嘛。咁因為你打疫苗，你冇可能話基因改造咩？你唔係啊嘛，而且你係直頭係變咗第二個人，係即係多咗啲磁力。 嗯，所以就要再睇下咯，因為即係裡面嘅成分到底係點樣，即係同於即係擺放咗入我哋嘅身體裡面有冇一啲奇怪嘅或者有趣嘅現象出現咗。 係啊，我就冇磁力呢一樣咁勁啊！ 你有咩力啊？ 之後打咗第二個魅力。吸引咗 系打之前有定系打之后有啊？定系打唔打都有啊？ 每一分我为了冲金拼命上阵，奋战过更坚忍，仗义我体温再得分。火光照亮每一方劲敌对阵，每次见证得分更漫长一生远或近，再得分再得分再得分，要冲金再得分再得分再得分，要冲金竞赛队里列阵选手一身重金，为皇上几百万年都跟你同行，找得到的初心，听得到的振奋，运动让几多国人相识相遇有知心。 有电台首播呢一首歌曲啊，主唱有 Agger、Jin Lee、卫兰、J W、泳儿、周柏豪同埋星梦传奇嘅学员啊，歌曲名字叫做《夺金》啊，希望同一班参加奥运嘅运动员打打气啦，亦都同一班咧啱啱睇完波，今朝早都仲要准时翻工嘅你打打气啦，千祈唔好唔记得起身啊！ 即系有心机嘅人多啲，定还是系沮丧嘅人多啲先啦？今朝啊，咁你知道边一队嘅捧场客多啊？ 我想讲咧，前晚啊，即系都未踢噶嘛，寻晚踢啫嘛，前晚。我已经在附近有一栋大厦见到有个玻璃窗咧贴咗好大个 slogan 出嚟，话支持佢嗰队嘅球队。我唔知道今朝佢会唔会好伤心 哦， 系啊， 我即系英格兰啦， 系啊。 喂，咁好，应该佢真系好振奋啦，我相信，即系未开始已经做定势先，即系贴咗喺自己屋企个窗口嗰度， 帮、哦、自己提高士气咯，完全系， 系啊，下次啦，下次啦，唯有系咁啦，四年又四年，系，不过今次好叻噶啦，或者咁样讲啦，系、嘛， 四年， 系啊，即系 下一届啦，下一届， 下一届啦，系啊，已经好叻噶啦， 努力努力啦，嗱，不过咧，嗱，讲我惊。即系大家会好有士气啊！讲呢个新闻嘅时候，都讲下意大利嘅一件事嘅。嗱，我哋上个礼拜咧，咪拍咗一条短片咧，系好治愈系嘅。即系我哋喺呢度漫游广播大厦咁样噶嘛。 唔系好多人识欣赏，真系可惜。 系咩？ 系咧，大家都觉得要做乜嘢啊？即系带大家行港台一周咁样。 系啊。 或者系诶，都唔知诶想点咁样。即系我想话俾大家听，如果你上一啲影片分享平台啊，好多噶，只不过系喺边度行啫嘛。 系咪我哋行得唔够耐啊？系咪要行几个？ 唔系，因为喺室内。 哦。 因为大部分我睇嘅都喺室外行嘅，喺街嗰度啊，火车站啊，夜晚啊嗰啲咁样。 我以为大家都有兴趣想知道我哋工作嘅环境系。 其实 冇 啊， 原来 我都以为系会有兴趣知。 定系啲听众已经嚟过啦，已经吓，即系参观过啦。 所以如果系咁样嘅话，不如下一次行广播道啊。一路行到落去乐富， 你想唔想多人睇啊？ 点啊？ 行你屋企啊？ 嗯， 或者行去你屋企，行到去咁上就停啦。 行到我屋企，行到一步，跟住入唔到啦，因为啲垃圾已经塞住咗个门口。 大家都最中意睇就系啲私密、 私人 嘅， 或者净系展销你啲新即系珍藏品咯。 去展销会啦，嗰啲咁。 咁意大利又点啊？ 喂，意大利咧有一个咧网红咧真系犀利啊！呢条桥嗱，我哋上次就系叫做治愈系影片啦，佢呢一个咧叫做书法系影片，好啦，如果嗱，你知啦，网上咧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各有特色嘅短片啊，即系拍啲唔同嘅类型啦，有分唔同题材啦、唔同长度啦，或者系唔同嘅人物角色啦，通常都有呢啲咁嘅设定嘅。咁有啲网红咧就专系拍一啲短片咧系呼应人哋嘅短片嘅，即系例如系啦、例如我睇咗我当睇咗某一条化妆片咁样啦，咁我觉得有冇搞错啊？咁样教人嘅咁佢就会拍一条片去批评佢咁样，嗱佢个原则系咁样嘅，好啦，咁但系佢就用咗一个咧非常之特别嘅方法去做呢件事。嗱，通常如果人咧去批评一件事啦，或者去讲自己感受咧，咁佢慢慢讲、慢慢录、慢慢拍咁样啦吓，咁佢自己咧就用咗一个好沉默嘅方式去到表达呢一件事嘅。佢就系咧每一条片咧，嗱佢都有一定嘅长度嘅，并唔系话得三几秒啊，或者系点嘅，都系数分钟嘅时间嘅。咁但系佢就用咗咧自己嘅身体语言去到发表自己嘅感受，佢所有短片都系唔需要开声听嘅，因为净系睇个样嘅啫。 即系做一啲面部表情，即系做个喜怒哀乐啦。 系啦，喜怒哀乐啦，或者一啲大啲反应嘅喜怒哀乐啊，即系运用埋肢体嘅动作咁样啦。好啦，到底呢一类咁样嘅短片，如果有啲人真系觉得可能四围行嗰啲好无聊啊，或者有啲系即系对你冇乜兴趣嗰啲人咧，就觉得好无聊啦。好啦，我俾你哋估下，到底呢一类嘅短片系俾人赞啦，定系俾人弹嘅多咧？ 你咁讲都应该系赞咯， 唔系喎，赞嘅，因为通常咧，如果呢啲叫做话翻人哋条片嘅短片咧。基本上都是挖苦的成分多的。 是啊。 你笑他嘛。你一笑他自然会人家会觉得哈好笑一定会是。 又或者本身那个原创者即是被他话那些人就会可能攻击他。你知道这个网络世界是这么残酷的嘛。 是啊你话我 就互相攻击这样就变成网络大战啦。好啦他就是因为开始了做这样这样的短片。譬如可能用身体语言去表示唉真的很无奈啦这样啦。叹下气啊喐下个膊头啊这样。佢竟然咧有8000万嘅粉丝、哦，嗱、我相信咧啲人未必系真系中意睇 8000万 views 啊，系嘛？ 唔系啊，系8000万粉丝啊。 好、哦、有可能有6000万系买噶啦，应该 自己买俾自己咁。 差不多近1亿嘅粉丝，有啲应该都系买翻嚟，点会有咁多啊？系咪先？ 但系我自己睇呢个人嘅背景，我又觉得未必嘅，因为呢个人咧其实都几励志嘅佢故事。佢就喺疫情期间咧冇咗份工嘅，咁于是咧就佢就谂一个方向咧，就想创业。或者做其他嘢啦，咁我又发觉、其实我都想试下做呢啲咁样嘅网红好耐噶啦，不如就趁住我又冇一份工，又未揾到份工，就去试下啦，有呢啲咁样嘅时间，同埋因为佢制作嗰个短片嘅模式咧好简单啊嘛，佢即系动个机喺度，然之后拍自己嘅表情就 OK 啦，咁又唔使话要攞角度，又唔使话点样剪片，即系其实真系唔使剪添。 跟住开个细 screen 就播翻佢人哋嗰条片啫嘛， 系啦， 好简单、 就一路跟住做表情或者跟住做一啲即系嬲啊、无奈啊、唔中意啊嘅嘢啦。 我成日觉得呢啲叫寄生兽。瘦啊！呢啲即系食咗人哋啲嘢就算数咁样，跟住自己就有营养， 就食死咗人哋咁樣。 係咯，會唔會本身original 嗰條片都冇咁多人睇？ 係㗎，係㗎，係咯，係㗎。 但係唔係喎，佢唔係應該如果彈人嘅時候，咁嗰啲人可能都會睇翻本身嗰條片咯，即係都引到啲人翻 轉頭㗎。因為你開你自己拍嗰條片，即係你去挖苦人哋條片，已經睇到佢嗰條片啊嘛，開咗個細 window 喺度啊嘛， 好似女街坊咁㗎嘛， 又唔係嘅，即係。都是互相蠶食啫。我陣間講一個短短地嘅分享，又係你講埋你嗰個先。 好啊，嗱，你知啦，呢啲咁樣嘅平台網站咧，嗱，學你話齋寄生獸啊嘛。佢除咗寄生喺人哋嘅 like 同埋 view 同埋即係喺人哋嘅成果上面再建立自己嘅成果之外咧，仲有呢啲，仲有錢㗎喎。 因為有 view 數多，有錢分啊嘛。 係啊，嗱，頭先我哋講係佢嗰啲嘅 followers 啦，即係啲追蹤嘅人數有8000多万咯。原來咧，因為佢嗰啲影片收入咧都相當之高。嗱，我唔知道買粉絲嗰啲影片嘅 views 係點計啦。 平嘅啫， 我唔知啊。 講到咁熟，好似我試過咁啊，其實我冇買過㗎。 你連社交平台都冇買乜鬼啊？係啊，嗱，原來佢咧話咧，佢靠住嗰啲咁嘅影片咧，賺咗200万美元、哦，嗱，所以我就喺度谂啦。 如果佢呢个 view 数差唔多咧， 真系啊， 差唔多有噶啦，有噶啦。 哇，原来咁犀利噶，我真系一无所知啊！对于呢一个， 所以而家好多人做呢一样嘢咯，因为吸引啊嘛，系嗰个价钱，个 价钱吸引， 吸引啊嘛。 但系咪应该要去到一定嘅？ 当然，当然。一定要好多人睇先得， 系咯，因为佢如果系小 views 嘅话，好似系一堆咁样噶嘛，过咗某一个数之后先列入去另外一个界别咁样噶嘛，但我就唔知道佢到底个人工系点计噶啦。 不过咁样啦，我又尝试嗱，佢有咁多人去 subscribe， 又有咁多人睇咧，咁一定有佢嘅过人之处嘅，即系除咗你话啊，佢都系喺人哋个成果上面再去攞一啲嘢啫，又或者咁样转个角度睇，会唔会系佢每次拣嗰啲片咧？佢都揀一啲好特別，或者佢真係嗰啲片，你知啊，而家即係成個大海海量咁多片噶嘛，佢真係揀咗一啲咧，真係大家都會覺得有冇搞錯嘅片，係啦，即係佢係揀到一啲好有共鳴嘅，即係呢一個都可能係佢嘅 point 嚟嘅。 即係譬如咧，我成日想阿崔傑同嗰啲廚房片咧，我都想拍一條，即係影住我個樣啊， 唔係咁整啊，咁 啊，唔係啊嘛，即係我想拍一條咁樣，即係隨時會多人睇。 喂，但係咁樣咧，又未必第一條片即係本身嗰個人咧會好唔開心嘅喎。因为讲真的，你其实网上面嘅世界就系你一系中意，一系唔中意，最紧要咧就系有人讲啊嘛。之前有一个好 typical 嘅例子，就系话有个女士煮饭， 我就 系 想讲 呢个啦。 BBC 嗰个， 佢去洗完洗米啊，系嘛？洗完米之后又再唔知点样再 炒饭， 系啦，系又再擎干咗啲米又再洗咁样啦，定系又再煲咁样啦。咁跟住另外 Uncle Jerry， Roger 拍条。片咁後來咧，佢哋就更加聯成一齊去拍其他片添啊！ 係啦，嗱呢一個咧，我覺得係真係叫做雙贏局面啊！就睇你個胸襟有幾闊啊！ 係 啊，聽日都可以講一講啊！九點半鐘嘅時候， 即係俾人哋鬧你或者話你嘅時候，點樣去應對咧？ 其實好簡單，嗰個女士咧，佢喺 BBC 有個煮飯烹飪節目，咁佢有一集咧就教人煮飯，炒飯， 炒飯 就係咁樣啫。咁跟住冇嘢啦。咁然之後咧，就有好多人出嚟喺度聲討啦。飯唔係咁炒噶，因為佢教大家炒呢一個亞洲區嘅飯啊嘛。飯唔係咁炒噶，咁跟住好多人已經開始講啦。咁呢個叫做 Uncle Roger 咧，就另一個平台嘅一個 YouTuber。咁佢咧就不嬲都係要有啲搞鬼咁樣。咁佢就玩呢個遊戲，咁佢就自己就不斷睇住呢條片，就喺度不斷瞄緊佢。然之後講翻佢自己點樣炒啦，因為呢個 Uncle Roger 咧。其實佢係亞洲人嚟嘅，咁所以咧佢對亞洲嘅炒飯應該就熟啲啦。咁而炒飯嗰個女士咧就唔係亞洲人嚟，咁所以就話佢唔識炒飯咁樣。咁最後咧就係阿崔傑同話齋啦。咁如果你俾人話完之後，你會點樣做啊？ 咪學翻個正宗嘅亞洲炒飯咯。 係啦，咁點樣學？又或者係咪炒多一次？因為人哋喺 BBC 裏邊已經炒咗一次啦嘛。咁如果你再炒多次？即係昨今天的我打 到昨 天 的我， 又唔得噶嘛？ 咁我哋就去 Uncle Roger 嗰個頻道嗰度再炒一次咯。 問題係點樣咧？因為佢兩個原本係唔相識嘅。 哦， 嗱呢個咧就一個真係我覺得一個好好好嘅公關嘅一個技巧啊。 係 嗰個女士揾翻佢咯，但係唔係鬧佢？即係如果你俾人叫做挖苦完之後。 你第一個反應應該係你有冇搞錯啊？ 即係起曬槓咁樣，咁啲人又會即係個觀感唔係咁好咁，即係大家都有大家唔同嘅做法啦。咁啊，你其實擺得出嚟都預咗有人中意有人中意㗎啦。咁所以一個比較大方嘅處理手法係幾得意嘅，因為之後啲片我都有睇嘅。佢哋兩個咧就真係去買筲箕，因為佢第一條片就係笑佢喺度用筲箕洗米啊嘛。跟住然之後咧，嗰個女士咧，咁我唔知道係劇本定係點啦。佢話我真係好中意筲箕嘅咁樣，咁就喺筲箕嗰度係咁揀，係咁揀。跟住去到佢自己屋企嘅廚房咧，就係咁影。哦，佢屋企真係好多筲箕喎。咁都收到預期嘅一個效果咯。不過你冇話，你話人嗰個咧，其實都好即係要拿捏得好準確。 係嘅。 如果你鬧得太過分啊，或者即係好冇禮貌咧，啲人就算你講得啱都好咧，啲人都會好唔中意你。咁點樣之後即係話完之後又再打翻圓場或者戴翻個頭盔咧，都係一個技巧，我覺得。 嗱咁啊，根據個如果純粹從 view 數去講啦，原本係 Uncle Roger 已經多人睇嘅， 係啊， 佢多咗呢條片之後就更多人睇啦。嗰位女士咧，佢都有個分享平台嘅，咪自己有個 channel 嘅，原本唔係好多人睇。之后咧就好多人睇，咁而佢哋两个联成嘅片咧就更多人睇，咁呢个咧就系 win-win situation 啊嘛。但系唔系个个都识得咁样玩嘅，即系通常正话都讲咗啦，一话完你咧必定起杠噶嘛， 骂战咯，跟住 骂战啦， 系啊。 嗱，譬如啊，佢之后都有啊 Uncle Roger 都有笑过啊 Jamie Oliver 嘅，但 Jamie Oliver 冇理佢。有话过啊地狱厨神嘅，但系都冇回应嘅，咁呢啲咪当冇嘢咧？即系佢觉得。啊！如果我回應你，咁咪即係我同你一樣身份。 又或者會唔會即係我傻咗你咧？ 係啦，因為本身佢哋嗰邊都多 fans 噶嘛， 神級 fans 噶嘛。咁呢個又另一種玩法咯，呢個。 所以其實即係我覺得咧，喺網絡世界裏邊咧，無論拍任何個題材或者短片咧，都好睇你自己個人特色，同埋學阿崔傑同阿齋咧，真係嘅。就算你讚又好，或者你彈又好咧，都要拿捏得好準確咯。就算你讚都未必一定係一面倒好㗎，即係可能你讚咗之後，反而有啲同你持反對意見嘅人咧，又會覺得使唔使讚得咁過分啊？成日都係嗰句説話，係咪收咗錢先讚價咁噶嘛？ 嗱，咁彈嗰啲你都要睇嗰個質素嘅喎，真係㗎，即係我成日睇嗰啲，即係有講過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好好笑嘅，即係譬如話，呢個節目主持人講啲嘢唔好聽嘅。我冇听好耐啦， 系咯？点解呢个节目成日都系咁嘅，又唔播歌嘅？我点解你又知嘅咧？ 即系我冇听好耐，你何来知道佢做得唔好咧？即系呢个 唔小心咯，唔小心听到咯。 人哋听我唔小心听到。 即系譬如话，我冇听呢个电台嘅，咁但系佢喺呢个电台嘅面书嗰度留言话我冇听呢个电台，咁你又话呢个电台嘅节目唔好？我成日好匪夷所思嘅，即系呢啲留言咧系叫做系有冇质素嘅留言咯？即系我大胆啲讲。真的是很矛盾的成件事是我没有来过你店吃东西你的店都不好吃的。 keep 住都不好吃的。 那你没有来过的店你怎么知道它不好吃呢这个是很矛盾的嘛。但是呢有很好笑的有很多人看的时候你会觉得是的它说不好就是不好。但是你只要想多一步想多一步你就知道这些批评是废话来的。你没有去过你怎么知道那里不好呢你去过说不好得。但你冇去过，你何来话佢唔好先？冇数据啊嘛！ 呢个一个好古怪嘅逻辑嚟。不过你呢一个道理咧，我哋阵间可以印证一下，睇下咧阵间 Facebook 有冇人讲翻你呢番说话出嚟。 讲翻呢个， 我不如有兴趣睇下头先林慧讲嗰个意大利嗰条片度 系咪啊？ 系，因为我就冇见过呢一个 YouTube。 你使唔使我哋一齐帮你嗰、那个 崔神厨房 系整翻啲咁嘅嘢？ 哇！可以试下，可能帮我谷到 like 都唔定，系啊！我唔介意你话我 试下 啊！八点钟啦，先听一节新闻。 行到达85公里高度嘅太空边缘，让乘客感受无重状态。飞船之后以滑翔方式返回地面。同布兰森一齐升空嘅，仲有5名维珍银河嘅员工，系维珍银河飞船第一次满载乘客试飞。布兰森形容这个是一生中难得的体验，又祝贺维珍银河团队经过17年的努力走到这一步。体育消息，温布顿网球赛男单决赛，世界排名第一的祖高域击败7号种子意大利球手贝利天尼夺得冠军。34岁的祖高域先失一盘6-7之后，连赢3盘6-4、6-4和6-3胜出，第6度在温网封王，亦都是他第20个大满贯锦标，追平费达拿和拿度的纪录。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8，日元110.24，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6，人民币6.479，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8,514点，升57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15美元，卖出1,807.03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而沿岸地区亦都有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早大屿山同西贡录得几毫米嘅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啦，咁而家龙尾喺彩虹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彩虹村。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山下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博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山下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It's 1 o'clock in the morning in a running apartment in a capital city.Catholic country, got my back on the carpet and my feet to the ceiling to get the blood flowing to numb the pain I'm feeling. The more I know about you, the more I know I want you. The less I care about who was there before I found you. The more I know about you, the more I know I want you. The less I care about you. Took me to a wintry garden, past the forest of conscience, on a curvy road. With every hour passing, I started to believe in the bubble I've been dreaming. Had a floor and a ceiling. 已经有成10年以上咧冇出新歌啊！呢一对二人嘅吉他组合，两支吉他啊，行走全世界啊！二人组 Kings of Convenience 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九位。Catholic Countr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啊，温生嗱，今日咧就唔知啲打工仔啊，系咪都系瞌眼瞓啦？因为咧几个钟头之前咧，欧洲国家杯啦，咁啊焦点都系英格兰同埋意大利，咁啊意大利同埋英格兰咧互射十二码，咁啊英格兰啊输咗啦，咁但系咧焦点方面咧仍然系。由英國方面去睇睇佢先，交俾温生講講啦，唔該。 好啦，咁啊咧，因為咧喺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英國首相嘅約翰遜咧就會決定啦，係唔係喺今個月嘅19號，即係下個星期一咧，就全面咧係將英國嘅防疫措施咧係將佢解封噶。咁如果一旦係完全將佢解除嘅話咧，就意味住咧就英國人民咧就將可以回復真係正常疫前嘅正常嘅生活噶啦。咁亦即係話咧，唔再需要咧係強制戴口罩啦，亦都聚会嘅人数唔会有限啦，咁同埋食肆啊、夜店啊，将会可以重开啊，咁同埋咧，即系所有一切嘅活动都会回复翻正常噶啦。咁啊，由于咧英国咧相比较欧美国家咧，佢打疫苗咧系较人哋快啊，咁啊全国嚟讲嘅话咧，占咗七成嘅人口咧系接种咗疫苗噶。咁如果以成年人计嚟讲嘅话咧，更加系达到咧系86% 系接种咗疫苗添噶。咁如果真系全面落实解封嘅话咧，呢、这个不单止系对英国啊，对全球盼望咧系。靠接種疫苗去抗疫的手段的一啲嘅國家嚟講嘅話，都係一個很大的考驗噶。咁考驗喺邊度咧？因為大家要明白咧。接種咗疫苗咧，唔代表你係唔會再染上個疫情噶。咁如果你接種咗疫苗，又確診咗嘅話咧，咁如果一個病毒一旦喺嗰個接種咗疫苗嘅人身上咧，出現咗變種咧，咁日後咧可能咧就個疫苗就會冇效噶啦。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大家最關心嘅地方。咁當然啦，就睇下英國首相約翰遜咧會唔會真係喺下個星期一就會將佢撤銷曬所有解封啦。咁如果會嘅話，可能會對市場咧會有一定嘅擔憂喺度噶，咁所以大家要明白佢個擔憂喺邊一度啦。 咁英國方面如果真係解除防疫措施咧，有冇機會令到咧英鎊咧上升，而其他貨幣咧又會點去走向咧？交俾温生再詳細講多少少啦。 好啦，阿歐娜，你問得好好啦。咁、那個問題就喺呢一度啦。那個問題就話睇下解除咗防疫措施之後嚟講嘅話咧，英國嘅疫情會唔會大爆發啦？咁如果英國嘅疫情係會大爆發嘅，咁當然啦，咁英鎊就好難上升啦。咁唔止英國會英鎊難於上升啊，對全球嚟講嘅話咧，打咗疫苗靠打疫苗去防疫嘅國家嚟講嘅話咧，都會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嚟噶。咁相反嚟講，如果英國解封咗之後，而係能夠係見唔到有大規模嘅確診嘅人數嘅話咧，咁咧咁大家就可以安心啦。咁到期時嚟講嘅話咧，亦都會咧係令到不單止令到英鎊有機會上升啦，令到全球所有嘅風險嘅投資咧都例如好似股市商品等等咧，都能夠咧係屆時咧係提高一線啦。 咁大家又可以諗同埋部署一下啦。嗱，本週三咧都有央行議息，當中又有啲咩亮點同埋看頭咧？温生。 喺今日星期嚟講嘅話咧，有三間央行議息嘅。咁喺星期三咧就有新西蘭咧同加央行，喺星期五嚟講嘅話咧就有日本央行嘅。咁啊，鑑於咧兩個星期前咧，我哋見到新西蘭央行咧就公開表示咧，就話當地嘅經濟咧已經係重返翻去疫情前嘅水平㗎啦。咁而家市場咧就關心咧，就話新西蘭咧央行咧喺今個星期嘅議息會咧，會唔會咧係推前咧佢個加息嘅日子嘅？咁啊，記得喺五月份嚟講嘅話咧，新西蘭央行咧就當其時咧就講到明㗎啦，就會喺明年嘅九月份就開始佢加息周期噶啦，咁而家咧市場咧就估咧睇下佢會唔會有機會咧係提前到明年嘅二月份噶。咁至於加央行嚟講嘅話咧，亦都值得關注嘅喎，因為咧加央行咧最早收緊買債嘅央行嚟噶。咁而家我哋見到聯儲局咧亦都提出咧係收緊貨幣政策啦。咁呢個咧會唔會俾加央行咧更大嘅收緊貨幣政策嘅空間咧？嗱，喺今個星期咧我哋就要留意啦。咁至於日本央行嚟講嘅話咧，要留意嘅因素就唔多嘅。咁而家基本上大家都是密切留意住今個月的23號嘅東京嘅奧運會的情況，所以就日本央行相信今個星期就都會係按兵不動噶啦。 經濟數字方面咧，今個星期都有好多重點。 系啦，嗱，经济数字咧就要留意住咧，喺星期二咧就美国将会公布六月份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嘅通胀率噶。咁我哋记得五月份咧嘅美国嘅年通胀率咧就系5%，咁而家市场估咧六月份嘅数字咧系有机会维持喺4.95%之间呢个水平。咁但系咧，如果系即系实质嘅数字如果系高过5%嘅话咧，就真系要令人担心啦，因为到期时美国通胀越嚟越严重啦。咁啊，但系今个星期嚟讲，喺今个星期三、今个星期四咧，联储局主席嘅鲍威尔咧都会咧喺国会咧就讲解咧嘅最新嘅美国经济嘅形势噶。咁啊，到期时我哋又可以睇下佢点样睇法而家美国最新嘅通胀啊，同埋个经济嘅形势。咁而喺同喺星期二嚟讲嘅话咧，中国咧就将会咧系公布咧六月份嘅出入口嘅贸易嘅数字啦。咁我哋记得咧，整个六月份嚟讲嘅话咧，美元咧一直都系处于强势嘅。咁但系咧，人民币对美金咧亦都虽然冇错系见到跌咗嘅，咁但系咧如果比较其他货币嚟，好似欧罗啊、日元等等咧，人民币咧反而咧系有所上升嘅。咁所以咧就而家我哋要留意咧，就喺人民币普遍都系强嘅情况之下咧，咁会唔会影响到佢个出口啦？好啦，咁啊到星期四嚟讲嘅话咧，中国咧亦都会公布咧第二季度嘅 GDP 啦。咁而中国咧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啦，咁呢个佢嘅经济嘅状况咧都值得大家关注噶。 全球嘅通胀形势咧睇嚟都会继续升温，今个星期咧就要睇美国、英国同埋新西兰系咪咁样睇咧？ 冇错啦，嗱，通胀嚟讲嘅话咧，而家大家都好关心噶啦。咁啊，因为如果通胀系高企嘅话咧，就会令到咧全球嘅央行咧都有机会咧系加息噶。咁而家我哋头先讲咗啦，喺今个星期二咧，美国将会公布六月份嘅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嘅通胀率啦。咁除咗美国之外嚟讲嘅话咧，英国咧喺星期三，新西兰喺星期五咧，亦都会分别公布咧嘅佢哋嘅六月份啦，同埋咧系第二季度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嘅通胀数字噶。咁啊，个通胀嘅高低嚟讲嘅话咧，将会直接影响咧英国咧同埋新西兰咧日后嘅货币政策噶。咁啊，最后要留意嘅就系星期五啦。咁啊，星期五嚟讲嘅话咧，欧元区咧就将会公布五月份嘅贸易数字啦。咁啊，数字强与弱咧，亦都会直接影响咧欧元区嘅资金流向噶。 最后讲埋呢一个消息啦，究竟温生点去分析咧？人行咧上个星期就宣布咧又降准，咁样降呢个存款保证金率咧50个基点。咁当中呢个消息咧点去分析同埋件事又会点去发酵咧？交俾温生多讲少少啦。 好啦，嗱喺上个星期我哋知道咧，就人行咧喺星期五嚟嘅就宣布咗咧，就将呢个存款保证金率咧就调升50个基点嘅。咁虽然话冇错喺下即系喺今个星期四先至会生效，咁同埋喺上个星期五先公布。咁但系咧，其实咧市场咧一早我喺星期上个星期初嚟讲嘅话咧，已经系听到呢一个消息噶啦。咁而咧根据呢个嘅降低嘅存款保证金率嚟讲嘅话咧，市场咧就将会咧系释放出咧系10,000亿人民币嘅资金喺市场噶。咁喺呢一个消息嚟讲嘅话咧，上个星期咧，其实我哋见到咧就对个股市咧就系对港股尤其是咧就系有一个下跌嘅压力噶。咁当然大家会话啦，咁你降准即系释放多更加多嘅资金喺个市场，咁点解会对个股市会有压力咧？咁有一点咧就要必须要嚟理解嘅。咁中国咧最新六月份嘅生产物价指数咧个年增长率咧就系8.8%。咁虽然较五月份嘅9%咧就系略低啊，咁你仍然都系属于一个好高嘅一个数字嚟噶。咁相反嚟讲，国内嘅六月份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嘅年通胀率咧就只系得个1.1%嘅啫。咁较五月份嘅1.3%系仲要低嘅。这个数字反映什么呢？反映生产商是不够胆加价，不够胆将那些价格的上升的压力是转嫁给消费者。反映就国内的消费力弱的一面，亦都解释为什么人行是要尽早出手救经济的原因。事实上来讲的话，上个星期的因素不单止是影响了国内的投资气氛，亦都影响了海外的投资的情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中国是最早是在疫情走出来的国家，它的经济咧亦都系最早咧系反弹嘅国家啦。咁而当中国嘅经济都要降准去帮助经济嘅时候咧，咁其他嗰啲工业大国咧更加咧个情况令人担心啦。咁呢个咧系解释咧影响中国嘅因素影响咗其他嘅金融市场嘅走势嘅原因就喺呢度啦。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啦，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啦。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拜拜。 拜拜。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啊！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有啲优惠咧，唔止着数自己，仲可以着数埋呢个地球嘅小白、芭比同埋 Kitty 同埋钟哥，系、啦，就系食嘢嘅时候咧，唔知咁多位拍档咧，中唔中意食放题啊？ 中意， 我都好中意 喎。敢食， 我谂起张杰同啊， 咩啊 咩啊， 三八八放题， 好嘢喎，钟哥。 由於我而家做緊十八廿二聽緊你， 係 好多四十年嚟發生過嘅電台事我都記得， 咁都俾你宣傳到 三八八放題， 好嘢好嘢， 記得聽啊！禮拜六四至六， 係啊，十八廿二聽緊你，有梁明忠，有梁子希， 係 我你讀先，我都驚咗， 呢個就係嗰個著數係嘛？ 我都驚我讀咗你聽 Roland 個舊名，通常都係咁， 咪梁月倫咯 Roland， 係我通常係咁樣叫啊。好 OK， 咁啊講下呢個著數優惠點樣可以著到著數到自己同埋著數到個地球就是不要眼闊肚窄啊！話說咁啊，小弟琴日同屋企人咧就去食嗰間燒肉嗰間鋪頭啊，有個角嗰個咧咁樣。咁啊，其實我自己好中意食嘅，我中意食佢個飯。 係啊， 係啊， 最好食就係個飯， 紫菜飯啊嘛。佢個紫菜飯咧係。簡直係 main course 嚟，我想講。琴日咧就禮拜六日冇得無限添加，一至五咧就可以， 一至五有㗎，係 咁添翻。 唔係啊，禮拜六日冇㗎， 冇㗎， 冇㗎。 點解啊？ 唔知道啊，問 市場策略。 想你食咁飽咯， 想你食咁飽咯。一至五可以無限添飯嘅，佢個飯餐。 哦，禮拜六日減肥啊！ 我唔知道啊。你中唔中意啊？嗰間有個角嗰間鋪頭食。燒肉 唔係話好好，但係唔抗拒， 係唔抗拒係咪？即係因為都有啲日本情懷，同埋都係日本開，即係好似日本 brand 嚟咁。係 啊，日本 brand 嚟。 好 OK， 咁啊，佢一個咧就唔好眼闊肚窄嘅一個優惠，意思咧就係、是、如果咧你每次食呢個全日放題咧，都可以食曬你台面上邊嘅食物嘅話咧，咁樣咧你就會得到一張優惠卡。嗰張優惠卡咧，你下次再食嘅時候咧，佢又會再送另一啲嘢俾你咯。 可唔可以叫佢嗰張優惠卡就係禮拜六日都？可以添飯啊， 無限添飯噶。 唔知啊，要同佢傾下。不過呢個活動就同世界自然基金會去合辦嘅，咁希望大家都支持呢啲環保嘅好人好事啦。 食得曬先至好嗌。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七月十二日係一年嘅第193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172日。1998年七月十二號。位于法国首都巴黎市郊的圣丹尼，可容纳80,000名观众的法兰西体育场，举行1998年国际足协世界杯决赛，由法国队对卫冕冠军的巴西队。最终，法国队以3-0击败巴西队，首夺世界杯冠军，是全世界第六支东道主冠军队，亦是继乌拉圭、意大利、德国、巴西、英格兰、阿根廷之后第七个获得世界杯冠军的国家。赛事中斯丹单人独进两球。两年之后，法国队成为全世界第一队先夺世界杯、接夺欧洲杯的至尊双冠王。7月12号出生的朋友是天生的说服高手，懂得掌握时机，灵活运用轻松幽默，大声责骂或者甜言蜜语说服别人，能够令到计划付诸实行，亦容易处处树敌。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帮助带领团队迈向高峰？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每场比赛都会分出胜负，你会为大热胜出喜悦，还是为大热倒造伤感？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啊！嚟到第31届年度文化盛事香港书展啊，将会咧就喺后日，即系7月14日10点喺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噶，一连七日，直至到下个星期二7月20日嘅星期五同埋六咧，仲会开到凌晨12点添。嗱，今年书展啊，同埋同期举行嘅运动消闲博览啊，同埋呢个首次举办嘅零食世界。将会有超过760家的展商咧系参与噶噃。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咗香港贸易发展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就同我哋介绍一下今年书展的主题同特色，等入场的朋友做好准备嘅。早晨 ，Baron。 Hey, 早晨啊，各位。阔别咗一年的香港书展啦，咁将会喺七月再度举行啦。咁书展咧今年就将会咧设有16个主题的展区嘅，咁包括今年新增加的开学制同埋線上學堂兩個展區嘅，咁咧開學制咧嘅展區咧就當然係會展出各類嘅開學用品啦，咁好似係電腦啊、學習嘅工具啊、書包啊、水樽啊、筆盒啊、兒童專用文具等等嘅，咁而線上學堂咧就會展出咧一啲網上嘅學習平台啦，同埋產品嘅，咁好似一啲嘅網上興趣班啊、網上補習班啊、一啲遙距嘅學習工具啊，同埋一啲自學應用程式等等嘅。咁一如以往啦，其他嘅书展嘅展区咧，亦都会有心灵书区啦，有儿童天地啦，综合书刊馆啦，大学坊、国际文化村、英语世界、电子书及电子学习资源，以及咧系音像文仪用品及文化精品馆嘅。咁而同宗教有关嘅展区咧，就亦都有呢个佛教坊同埋基督教坊等等嘅。 Baron 啊，咁唔知今年书展嘅主题系啲咩咧？咁同埋书展期间咧，会唔会都有啲相关嘅展览同埋活动咁嘅？ 有啊，咁啊，今年咧，首先讲下个主题。今年我们的文化活动顾问团就决定继续以这个心灵励志是作为今年的年度主题的，并且是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洗涤心灵鼓舞人生再启航是做个点题的，希望是寄予大家可以抱住正能量重新出发的，鼓励市民读多一些心灵励志的作品，以及是培养一些正面的生活态度的。今年我们将会介绍多位的香港的心灵励志的文学作家，分别有阿农啦，有郑国江老师啦，李卓芬教授、蔡元云医生、胡燕青女士、罗乃圈博士、陈美玲博士、沈祖尧教授、素克同埋陈陈嘅。咁咧，为咗配合呢个心灵励志嘅主题咧，其实今年我哋书展嘅文艺廊咧，亦都会有一个名为《从心书法》啊，书系书本嘅书嘅呢个展区嘅。咁啊，展出咧上述作家珍贵嘅展品嘅，例如咧有阿罗乃圈博士嘅一啲手稿啦，亦都有素克嘅一啲绝版嘅心语卡啦，亦都有阿农嘅书法作品啦，胡燕青女士获颁嘅艺术成就奖啦，同埋陈美玲博士嘅金句摘录手稿等等嘅。咁当然咧，唔少得亦都会安排多场咧由我哋今年年度主题嘅作家嚟主持嘅讲座啦。咁好似由后日举行啦，由李卓芬教授主讲嘅《活好当下，心安自在》呢个咁嘅讲座嘅。咁而阿陈美玲咧，亦都会喺培养孩子成为一个优秀、正直、勇敢和善良的人咧呢个研讨会里边咧，分享一下咧佢教导子女嘅方法嘅。咁之后几日咧，亦都会有阿陈主讲嘅《只想你不再难过》嘅研讨会啦，亦都有素克分享如何好好和自己重新相应嘅。咁而沈祖尧教授咧，亦都会以视像嘅身份咧，就会现身咧呢个足球人生嘅一个讲座嘅。咁大家咧可以嚟到现场咧，同阿沈祖尧教授咧系作呢个网上嘅互动嘅。 咦，咁唔知除咗同心灵励志文学有关嘅讲座系列之外咧，仲会有啲咩节目系不容错过嘅咧？ 系啊，书展期间咧一定有好多唔同嘅文化活动啦。咁包括咗咧，其实大会就每年都同呢个明报同埋亚洲周刊咧合办嘅呢个名作家讲座系列嘅。咁啊，邀请到咧两岸作家咧系亲身以视像咧同书迷见面嘅。将会亲身嚟到书展讲座嘅咧，就有香港城市大学嘅创办中国文化中心嘅呢个郑培海教授啦，亦都有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馆长啊吴志华博士嘅。咁亦都有香港文学总编辑嘅作家啦，周杰瑜啦，同埋中国文学学者啊许子东以及系宋以朗咧，佢哋会嚟书展咧讲一讲啊张爱玲嘅。咁另外咧有几位嘅华文作家咧，就将会以视像嘅形式咧系主持讲座嘅。咁大家可以嚟到书展咧系现场同佢哋线上交流嘅。咁包括有咧敦煌研究院院长啊范锦思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嘅教授阿梁鸿啦，仲有首位获得台北文学奖嘅内地作家双雪涛，同埋华文知名小说作家平路，以及咧系当代晚生代代表作家维维嘅。 咁至於英語閱讀方面咧，咁今年我哋都會舉辦咧英語及國際閱讀講座系列嘅。咁我哋今年咧係得到國際書籍嘅零售網同埋香港國際文學節嘅支持，咁啊邀請到咧多位嘅海外作家咧親身或者咧係以視像形式咧係嚟到主持講座嘅。咁好似有咧紐西蘭嘅作家啦 ，Heather Morris 啦，亦都有呢個電台主持以及係英國作家啦 ，Jeremy Vine 啦，暢銷青年小説作家 Bridget Camera， 亦都有十大後現代作家嘅美國科幻大師啊。Neil Gaiman 以及咧係倫敦大學嘅教授兼漢學家咧 Julian Lovell 喺網上咧係主持呢個講座嘅。咁有關書展期間嘅活動詳情咧，大家可以喺書展網站或者咧係書展嘅 APP 咧嘅活動日誌咧可以了解更多嘅詳情嘅。 咦，咁今日真係唔該曬你喎 ，Baron。咁我哋聽日再見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一个劏房单位凌晨发生致命火警，造成三死一伤。凌晨大约两点，大埔乡事会方美云楼一个单位起火冒烟，消防到场救出四名伤者，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将火救熄。四人送院治理，其中一名女子同两名女童昏迷，三人送院之后不治。另外一名男子送院的时候神志不清。火警中有十几人疏散，暂时未知起火原因，警方到场调查。美国西部受热浪侵袭，各地出现新一轮平历史纪录的高温，当局向3000多万居民发出高温警报。拉斯维加斯气温达到摄氏47.2度，平咗历嚟最高纪录。美国国家气象局对拉斯维加斯、凤凰城同埋圣何塞等南部大城市发布超高温警报，并表示超过3000万人仍然处于超高温或者系高温警告下。热浪亦都引发山火，亚利桑那州有两名消防员前往灭火嘅时候发生坠机意外丧生。立陶宛表示，由于白俄罗斯放任大批非法入境者涌入欧盟，将会提议扩大欧盟对白俄的制裁。立陶宛外交部发言人话，将提案评估逐步扩大制裁措施。欧盟成员国外长将会在星期五在布鲁塞尔开会。立陶宛已经开始在两国边界架设550公里长的铁丝网，以遏止非法入境者涌入。白俄罗斯早前迫降一架由希腊飞往立陶宛的瑞安航空客机，拘捕机上的意见记者普罗塔谢维奇，遭到欧盟进一步制裁。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警告，为报复欧盟的措施将会对非法移民放宽边境管制。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肯特说，关注事件并正是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欧洲国家杯决赛，意大利击败英格兰夺得冠军，是自1968年以来再度夺得欧国杯冠军。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挥舞国旗庆祝，有人发放烟花。在米兰市中心的大教堂广场，情绪高涨的球迷一同庆祝，路过的车都响安回应。输波的英格兰未能够打破55年来的锦标方，很多球迷感到失望。在伦敦温布莱球场附近，有几百名未有球票的球迷赛前和保安人员冲突，警方说45人被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7， 日元 10.13，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26 是 1.246， 人民币 6.479。英镑对美元 1.39， 欧元对美元 1.188， 澳元对美元 0.74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505 点，升561点。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09美元，卖出1809.45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两宗的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咁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奇特专新村。重复多次，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过咗晋升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奇特专新村。屯门公路入翻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屯门公路入翻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一带咧比较挤塞。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盘苑至到平石村嗰段咧，仲系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打豪敦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亦都车多，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二台40周年，我哋风骚快活人，我系梁继章， 我系李丽蕊， 我系马小强， 祝二台日日都咁风骚， 个个主持都身体好 ，Happy Birthday！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CIBS。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撑港队还要撑他们的幕后团队， 本地有很多杰出的运动员赢过很多奖项， 他们背后原来有一班精英默默耕耘，在不同的岗位为体坛出力， 幕后精英撑体坛， 撑起体坛的还有一班残疾朋友， 突破界限，以运动燃亮生命，香港运动复康。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抽奖。我哋而家成日都会见到一啲抽奖活动噶，譬如话你去铺头消费，可能会见到一张海报，上面叫你嘟一嘟个 QR code like 或者系 follow 下人哋嘅社交平台，咁就有机会参加幸运大抽奖，就赢取一啲嘅商品啊，又或者系消费券等等。喺科技未有咁发达嘅年代，即系讲紧好几十年前咧。在什么时候我们最容易遇到抽奖活动呢？可能就要讲到去奥运或者是世界杯这些大型国际赛事举行的年份了。 尤其是讲起奥运呢，唔知你仲记唔记得想当年啊，每当奥运一举行嘅时候，大家好经常会去饮嘅饮品系乜嘢呢？就系、是、汽水啦。喺以前每当奥运要举行嘅嗰一个夏天，汽水商就会系有铺天盖地嘅宣传，鼓励大家去饮汽水参加幸运大抽奖嘅。大家都知道啦，汽水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包装，有铁罐装啊、玻璃樽装啊、胶樽装等等。而啲胶樽都有大中细嘅选择。你去买汽水，平时第一时间梗系扭开个盖，然之后即刻饮噶啦。但系去到呢啲时候咧，你系会扭开个盖，然后咧就用尽方法咧搣嗰个嘅汽水盖底下嗰一块塑胶嘅盖掩，睇下有冇机会得到一个中奖嘅盖掩。奖品种类包罗万有，对于好多小朋友嚟讲，最想要嘅礼物固之然就系一个奥运嘅摇摇啦。而奥运摇摇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类别噶、哦，有啲就系一个普通嘅摇摇，另外有啲咧就系金摇摇啊、闪光摇摇等等嘅。而值得一提嘅就系、是、当其时啊，每次一有摇摇抽嘅年份咧，城中都会掀起一个玩摇摇嘅热潮噶。 所以第一样咧已经系好奇怪啊！奥运系做咩嘅？运动啊，运动即系想点啊？健康啦、啊，咁健康你应该唔饮汽水啊， 所以咪要玩摇摇咯。 咁所以即系咪话，正话你最初讲嘛，梁国希讲话奥运嘅时候已经有嗰啲盖掩可以储啊嘛。 系啊， 哇！我依奥运咁健康嘅嘢，点解会同汽水扯上关系咧？ 哦，你要问斯朗拿度啊？ 系斯朗连罐可乐都拱开，系咪先？你仲饮咩汽水攞盖掩？即系做唔做运动好咧，健唔健康啊？应该 咁，因为咁多年嚟，佢都系嗰个大会指定饮品啊嘛。虽然唔明点解，但系 唔明，真系唔明啊！真系 系啊，有钱咯， 都系钱嘅问题，即系钱作怪咯，就 系、是。观众同运动员系两种人嚟噶嘛？ 哦，即系我 观众系睇人哋健康嘅， 饮住汽水， 是啊、你系运动员， 你就要健康嘅。 我系睇我可以唔健康，是啊、 但系咪好似近呢十几年已经冇呢个草喺搣盖掩冇 咗咧？ 点解咧？ 因为冇手指甲啊！我成日怀疑你撩唔到出嚟啊！以前咧嗰啲盖即系汽水盖嘅盖掩咧，系好难撬出嚟噶嘛。 啊，金属嗰啲啊，尤其是 金属嗰啲啦，因为执到好实噶嘛。咁你以前点样撩咧？嗱，如果你用铅笔撩，你又惊撩花啦，或者会整烂啦。咁你用即系冇其他工具噶啦嘛。咁嗰阵时成日问啲同学边个有手指甲？手指甲长咧就刮落夹硬撩起佢咁样啊。如果冇手指甲嘅朋友们咧，就开唔到嘅。好难开出嚟嘅，真系 啊！我试过几次就系咧撩下撩下整损手咯，金属嗰啲 又会啦，好容易、啊， 好容易。嘅胶嗰啲又系好难搣嘅，同埋佢胶嗰只咧，佢系因为藏得更加深啊嘛，咁、比起金属嗰只，咁所以咧撩餐死撩完出嚟，跟住就叫你下次请早咧，真系有啲嬲嘅，的确。 不过储呢啲所谓个盖掩后边有公仔嘅咧，我自己就冇储嘅。咁以前我哋嗰啲都係梗係貪嗰啲利益噶嘛，即係如果你撩出嚟話，起碼都贈飲一支啊，嗰啲你咪會開心啲咯。但係呢啲儲咗個公仔，我嚟當係一個珍藏咧，我自己就冇玩啦。不過我見譬如網上邊有啲朋友專係儲咗好多，就係嗰啲汽水蓋掩裏邊嘅某一啲。譬如奧運嘅運動啊， 有啲直頭成個罐都係啦，即係個罐身已經印咗嗰個特別版喺度。 係啊，嗱、不過即係呢個題外話，奉勸咁多啦。如果你係仲係嗰罐汽水個外邊，譬如金屬嗰啲啦，係有嗰啲即係字又好，運動又好啦，記得盡快飲咗佢。 佢會爆 的，佢會爆嘅，真係會爆。 佢會爆定會穿啊？好似話會，如果鋁罐 都可能會。 铝罐就会穿啊，胶樽咧，唔记得，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好几年前咧，就大家系全城去疯狂抢嗰啲胶樽咧，就因为胶樽印咗啲名喺上面。 系啊， 系啦。咁我屋企系有两樽嘅，咁佢摆下摆下咧，我冇饮啊嘛。咁跟住我就发觉嗰樽嘢咧，就自己自然喺度缩水喺度凹 啊，流失啊，系啊， 系啦。跟住咧就扭曲到好核突嘅。咁跟住然之后铁罐嗰啲咧就即系铝罐嗰啲仲惨啦。我有朋友系成个柜好靓咁摆出嚟咧，跟住冇处理啊嘛，跟住就穿窿咧。就倒到一地 咯，系啊，咁就话梁国希讲开嗰啲盖掩咧，另一个就系摇摇啊嘛，嗰阵时咧有一个即系佢个摇摇就个盖掩咧，就系教你玩一啲花式，好啦，咁你点样玩咧？佢嗰阵时又冇话 YouTube 话冇影片噶嘛，纯粹得个盖掩，跟住有一个动作，仲要有画噶，画咗某一个动作，跟住写咗个名咩太空漫游，跟住画咗个人揈住个摇摇就系咁样啫。好啦，咁大家就要估啦，究竟呢一张相？我点样从呢张相呢个武林秘笈练到嗰下招式呢？ 咁你系点练翻嚟噶？ 跟住咪要等歡樂今宵咯，又係。因為歡樂今宵咧，佢就會間唔中咧，即係喺呢啲咁樣嘅宣傳情況底下， 就會揾個搖搖高手教你啦。 即係有啲咩搖搖高手又好，或者靚仔又好咧，上嚟咧同你玩一次啦。太空漫游系咁样嘅，咁你咪睇哦，而跟住再对翻嗰个秘笈，即系嗰个过掩啦。原来系咁样，跟住先识玩。 咁细个过掩可以印到咁精细嘅嘢嘅咩？ 一个公仔有几精细啊？即系佢画一个公仔喺度，懒系有个动作咁样嘅咋。 我就系记得嗰阵时，好似唔知要储唔知储字母啊，定系储乜嘢嘢咧？跟住总之储齐，咁你就可以换一个好终极嗰啲摇摇去。去便利店換噶， 有幾終極啊！嗰時最叻嗰個就叫咩？ 金搖搖啊， 蝴蝶，即係我哋嗰個年代，七八十年代頭嘅時候咧，叫蝴蝶搖搖已經好勁噶啦。傳統嘅搖搖咧就係真係好似即係飛碟咁樣噶嘛。嗰只所謂嘅蝴蝶搖搖咧，就係兩邊咧就唔係向內嘅，係散開向出邊嘅。 哦， 咁就幫你玩花式嘅，即係第一代叫做我哋可以接觸到玩花式嘅搖搖啦。 嗯， 而家就當然有即係五花八門啦。 係啊，有埋齒輪，其實都好似 爭好遠 啦，已經幫咗你好多啦。 係啊，裏邊係啊，裏邊有㗎。又可以換啤鈴啊，換齒輪啊， 仲閃燈添，係咯， 閃燈就嗰啲就嗰啲多餘啦，呃人嘅嘢同個花式冇關噶嘛，咁同條繩又有關係啦，逐樣逐樣換嘅，而家可以逐樣逐樣換噶。 阿鐘哥你都好似係高手嚟㗎， 佢 係 啊， 冇 咩手腕之前 Facebook Live 咪表演過咯， 冇一下半下啫，因為我唔捨得佢投資買個好貴嘅演員。 咁你有冇上歡樂今宵表演過啊？ 梗係冇啦，嗰時林慧臣頂曬啊嘛，所有。 全部人都是看他學， 都是睇佢學啊嘛。 咁但係嗰陣時，我記得嗰個年代咧，即係僆仔嘅時候咧，一興搖搖咧，就身邊啲同學個個狂飲汽水噶嘛。咁跟住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大家就要攞翻去炫耀。咁我個年代，鐘哥個年代就係話蝴蝶啊嘛， 蝴蝶啊。 咁我個年代，我其實記得係金色嘅一個搖搖嘅。咁但係我又嗰陣時喺度諗啦，哇！你攞個金搖搖出街好珍貴噶嘛，對於小朋友嚟講。 金色啫，唔係真係金嚟噶嘛。 係，咁但係嗰個係 即係易壓， 即係易壓， 即係嗰，因為嗰個年代你好少話會有啲咩什麼投資炒賣啊嗰種嘅風氣噶嘛，即係你擁有咗，即係就係好珍貴嘅，你好少會走出去話啊，我用錢我買一個翻嚟，就相對少啲嘅。但係嗰陣時啲同學咧，即係換咗一個翻嚟咧，又好捨得喺學校嗰度攞嚟玩 嘅 喎。 嗯，梗係啦，威噶嘛。但係咧，以前好有趣嘅，以前用最老土嗰啲搖搖咧，其實乜嘢花式都玩唔到嘅，係真係咩花式都玩唔到，只可以揈落去。上 因为佢系咪其实设计得咧唔系好合乎嗰个物理原则嘅咧？即系你好难，即系后屘咧，因为啲摇摇嗰个设计咧，慢慢又有啲流线型啊，咁啲绳又改良过咧，咁佢又帮助啊嘛。咁最普通嗰只，即系你一蚊扭翻嚟，两蚊扭翻嚟嗰啲咧，佢真系比较粗糙啊，实在。 其实最简单嘅原理就系嗰条绳同个摇摇嗰个接合点。最傳統嗰啲咪就咁綁住佢咯，但如果你就咁樣綁住佢，其實就咩花式都玩唔到嘅，因為佢唔會自己轉啊嘛，咁所以佢必定係有一個鬆動位，即係嗰條繩啱啱有一個虛位接住嗰、那個搖搖中間嗰條軸，要一個虛位，佢個搖搖先至可以有空間俾佢喺度轉動，你先至可以通過嗰個轉動玩到好多唔同嘅花式出嚟啊嘛。咁你最老土嗰啲边有呢啲嘢噶？冇噶。 咪最老土嗰啲都玩到都呃得下人嘅。 冇咪就放落地下上翻嚟咯，冇噶啦。 咩有个咩狗仔散步咯，可以。 冇啊，要已经系我讲嗰只啦，已经系要一啲改叫做当年嘅改良版先至玩到花式噶。 吓、啊，原来系咁啊！我仲以为自己好劲添。 即系你玩边只啊？嗰阵时金色嗰只 啊？唔系，我就系玩嗰啲咧。诶，我边抽到啊？我咪喺嗰阵时喺便利店嗰度十蚊鸡买一只翻嚟玩嗰啲，即系又系有个奥运 logo 喺上边嘅。 但系你嗰个年代买嗰啲可能已经 系 靓仔咗噶啦。我哋靓仔即系讲紧七十年代买嗰啲咧，就真系冇得玩嘅，即系冇得玩花式噶啦。真系咁揈落去，揈翻嚟，揈落去，揈翻嚟嗰啲。 哦，即系连钟摆嗰啲都做唔到噶。 就梗系做唔到啦。我仲记得我有一次喺屋企玩，第一次。我唔記得係咪好似真係飲汽水啊？總之就攞咗一個蝴蝶搖搖，梗係好開心啦！喺屋企就練花式啊，咁我練到點樣呢？以前屋企咧，就係講個蜻蜓點水咧，即係揈落去，佢喺地下，即係佢唔好扯佢上嚟之前，喺度係咁轉，係咁轉，跟住咪掹翻上嚟咁樣嘅。呢個係最簡單嘅入門版嘅技術嚟噶嘛。以前屋企咧，即係住屋村咧，冇一啲叫做嗰啲咩裝米嗰啲一個盒啊，一個細嘅米缸冇噶嘛。必定是很大袋米，放在一个米缸那里，而那个米缸是很大个的，基本上是 一個酒情咁樣，即係諗下古裝片一個好大嘅情。以前咧買米就唔會買一個咩五磅啊五斤嗰啲咁 樣。米翻嚟噶嘛？ 掟米翻嚟係麻包袋噶嘛？ 嗯， 一個麻包袋喎。咁成袋咪就擺喺屋企噶嘛？ 咁同你個搖搖有咩關係咧？ 我應該去俾人打打 pat pat 噶啦。 佢飛係咪飛脱咗你個搖搖？ 我好記得咧，我好記得咧，我屋企咧就嗰個米缸就放喺睡房嗰邊嘅，因為冇地方放啊嘛。所謂嘅睡房其實咪板間，放咗個米缸喺度。咁跟住咧，下邊士多擲咗一袋米上嚟啦。咁佢唔會俾埋個麻包袋嚟噶嘛？咁嗰袋米就倒咗落個米缸度啦。咁我哋是但上面冚咗塊板嘅啫。咁跟住咪走咗啦。跟住喂，米缸滿咗，即係啱啱嚟啊嘛。跟住搬開塊板，咁我就冚咗個米缸上邊，然之後喺個米缸上邊玩搖搖。個搖搖喺轉嘅時候，啱整落啲米嗰度，咪好似一個風車咁樣鋸咗啲米彈咗上嚟，噗噗噗噗噗，幾靚！ 跟住你都应该开花啦。 嗰时我矮啊嘛，即系我就算企咗个米缸顶上边，我都唔到天花板啊嘛。跟住我喺度玩摇摇嘅时候，就讲嗰个狗仔行路咧。跟住下边个摇摇喺度转， 搣啲米出嚟系咪？ 几靓啊！ 8:53，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听过有 Jace 陈海泳嘅 I Wish。 笑笑啊，翠翠，嗱呢一句说话我由细嘅时候都已经开始听，有一种亲切嘅感觉，因为佢充满住关怀备至。 同埋对我讲呢句说话嘅人，对我永远不离不弃。呢句说话包含咗好多爱，但系到底点解呢？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出火，真心爱出结果，懒再去讨好某某几个。 不管身边一切，现实做作自我，某某人你来干我。 谁和谁曾爱过？ 谁和谁热恋过？ 懒去说对不起，说亦是傻。说你与我怎么？说你与我不可？随便。爱火，非非一般爱火，连同时期望一起也打破。只想你共我爱，爱得很好过，不想有别个再说你和我太多。非一般爱火，非非一般爱火，连同时期望一起也打破。只想你共我爱，爱得很好过。不想有别个再说你和我太多，请就是你我。 记得之前曾经同大家分享过，东南亚嘅天气好热，佢哋就会讲成哇，件事眼力杂。同样都是形容热天气用眼力杂，咁但系如果食物嘅话咧，讲法就不一样啦。头先嗰句烧烧脆脆啊。其实呢就喺我细个嘅时候，阿妈成日同我讲，喂啲汤啊啲饭啊好热，你要吹一吹，碟字嘅魔力出现啦。原来无论系广东话定系福建话，对住小朋友讲嘢发出指令，甚至乎关心佢嘅说话，都会变成碟字，亦都会产生一种嘅魔力。烧烧啊，真系热啊热啊热啊，吹吹真系吹啊吹下。如果你而家喂紧小朋友食早餐，记住同佢讲翻句烧烧啊，吹吹啊。千祈唔好勒伸佢嘅嘴仔啊！ 喂 ，Kitty 同埋 Barbie 啊，问下你哋啊，即系成日上网买嘢咧，近排有冇睇到呢、這个去厕所神器啊？其实系一个流动厕所嚟嘅。咁、近排咧网络上边都好 hit， 咁点解会要一个网络嘅上边卖呢个流动厕所咧？其实我唔知道你哋两位有冇试过照顾长者嘅经验啊？ 有啊， 我咧同阿婆住咗好多年嘅啦，咁啊临尾婆婆临走之前咧，行动真系不便，咁啊有好多嘢要去处理啦，特别系日常生活啦咁样，咁甚或乎大小二便咁样，咁但系头先我都讲啦，即系个长者系婆婆咁样，我自己系男仔唔系好方便，咁啊即系都系不断，我记得喺药房抬好多成人尿片俾佢啦，咁但系你知有阵时人年纪大咗咧，有啲啊自己都控制唔到嘅，咁所以咧夜晚。譬如佢去洗手间嘅时候，因为佢行动不便咧，其实都会搞到好劳师动众啊，咁样跟住久而久之咧，就我同佢都换咗房，佢就住一个比较近啲洗手间嗰个房间咁啊，佢就会方便少少咯。 同埋有时咧，老人家又唔系咁想话下下都要用片片嘅，即系佢哋会觉得哎呀唔使啦咁样，咁反而可能屋企就会加装咗好多便利佢哋嘅一啲设施，譬如我记得嗰阵时我厕所都加咗两个 防 滑 嗰啲架， 系啊系啊扶手， 我都有啊， 因为佢哋有时咧去洗手间佢要借力先起得翻身啊，咁所以都有好多呢啲嘅嘢。 讲得冇错，不过成人纸尿片咧喺成人嘅角度咧，就系佢哋都唔想成日腌住啊，尤其佢哋行动不便咧，即系腌到啲皮肤又会敏感啊，成咁样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咧160蚊咧喺一啲网上买得到嘅流动厕所帮到手。嗱呢个流动厕所系点样咧？其实佢真系个马桶嚟嘅，但系嗰个马桶咧下边咧就好多个辘嘅，好似咧一啲学行车咁样，系一个 mini 版嘅洗手间。就变咗咧，呢一个洗手间咧，佢可以有，其实都好卫生嘅。佢入边就我睇啦，睇啲片啦，佢就每一样嘢都可以拆出嚟洗嘅。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 在佢裝組嘅過程或者組合嘅過程之中咧，入邊都有好多唔同嘅膠套啊，或者咧一啲膠袋去承載住啊咁樣。咁你一定驚話，喂會唔會好化學㗎？一陣即係個長者去完洗手間之後，喂整到周地都係，其實都冇便捷到、啊，仲要辛苦工人姐姐去清潔、啊，或者自己去清潔咁樣啦。咁我暫時睇咧。几 OK 喎，咁100多元咧，亦都帮到手啦。咁啊，网上咧，亦都一个孝顺仔女嘅群组咧，系咁样讲嘅。呢一嚿嘢咧，系帮到咧佢83岁咧有骨折。退化嘅媽咪去魚翅咯，咁亦都令到即係個長者或者媽咪本身咧，佢有尊嚴一啲啊，即係佢都覺得煩，有陣時長者都覺得，唉，我去個廁所咧冇用㗎， 又要嗌人幫手， 係啦，又要叫人幫手，又要著曬全屋燈，又要搞到唉，大家都好似好辛苦咁樣，咁啊久而久之個長者都會覺得好大壓力啊，即係心理上都有好大負擔。但如果多咗呢個流動嘅廁所，咁可能喺佢自己嘅床邊或者房間。都可以頂住先，咁有咩咪朝頭早天光嘅時候，我哋再清潔咯。咁、起碼夜晚黑嘅時候，大家都有一覺好瞓咯。其實呢啲好簡單嘅嘢咧，即係冇牽涉科技咧，但係都會幫到我哋嘅生活咧。咁大家可以上網嘅時候都可以睇睇、諗諗、度度佢啦。 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西行嘅龙尾喺泰安楼，咁东隧九龙去香港排到油荔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打豪敦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西贡消防局。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浪翠园一段车多，龙尾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晚晚看国剧830，港台电视31强势推出号手就位。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一个中国火箭军的故事，由李路担任总导演，李易峰、陈星旭、张兴宇领衔主演。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强势推出，号手就位。由李易峰、陈星旭、张兴宇主演，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的热血故事，用青春去学习做军人，蜕变为中国火箭军王牌号手的故事。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递紧。 投资 O to O。 大家讲讲今个礼拜咧市场嘅焦点啦。美国五月消费物价指数 CPI 咧按年涨咗5%啫，超出市场嘅预期啦。今个星期咧适宜聚焦咧美国通胀啊是否有缓和嘅迹象，而且咧市场啊并且聚焦咧美股第二季嘅业绩准备开始啦。管理层咧对于下半年嘅前景展望究竟系乜嘢咧？业绩期多只金融股咧就会展开序幕啊，包括咧摩通啦、高盛啦、贝莱德啦、达美航空啦、台积电啦等等啦，都会喺今个礼拜嗰度出业绩嘅。咁多份成绩表，你又想睇边一份咧？转个头啊，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喺电话旁边就接通咗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嗱，我知道咧，你同我一样咧，都花好多时间咧陪住自己嘅小朋友成长啦。有冇试过咧，同佢一齐睇咗啲网上嘅短片咧，系关于啲生啊、死啊等等嘅主题咧？ 啊，我最近睇咗个卡通片，佢见到咧就系、是、小动物就去咗一个坟场嗰度，跟住咧，我两个小朋友都好惊跑嚟问我，佢话吓。其实系咪咁恐怖噶咁样咯？ 因为好多时咧都可能咧，因为剧情嘅需要啊，可能又会多啲配乐啊，或者系气氛嘅营造，就令到佢哋咧觉得呢一样嘢咧，一系就变咗啲咩丧尸啊、僵尸啊，定还是系鬼啊、女巫啊之类嘅人物咯。 诶，其实佢哋都会有呢个谂法嘅。其实死亡对唔同阶段嘅小朋友，其实佢对认识都几唔同噶、哦。 嗯哼， 咁我哋会见到咧，细啲嘅小朋友咧，譬如话讲紧即系三四岁嘅小朋友咧，佢哋未必完全理解死亡系一个即系永永远远嘅过程嚟噶、哦，系不能逆转嘅过程嚟噶、哦。咁有时佢哋会听完之后，我听过就话：咦，咁系咪会翻生噶？佢系咪会再翻嚟揾我噶？咁样。 嗯哼，咁通常遇到呢啲嘅问题嘅时候，你会选择用一个乜嘢嘅方式去同佢哋讨论啊？ 咁就真系睇下佢哋系咩年纪啦。如果真系讲紧啲可能学前读紧 K1 K2 嘅小朋友咧，佢哋都未完全理解死亡系一个永久嘅过程，或者唔会再翻转头嘅过程咧，其实可能会难啲同佢讲嘅。咁、但系可能去到年纪大少少，可能即系小学前啦，或者小学去到高小嘅阶段嘅嗰啲小朋友咧，佢哋会明白多少少死亡系即系生命嘅终结嚟嘅。咁、我有一个好得意嘅经验就系、是。我家人咧就同我小朋友去讲翻咩系死亡啦，咁佢就用翻啲即系我哋传统啲嘅讲法，就系话，唉，死亡之后咧嘅人咧就会去咗奈何桥饮孟婆汤啦。 嗯，呢啲故事我细个都听唔少。 其实系嘅，跟住咧，咁我个小朋友就问我，佢话诶，咁妈咪啊，你系咪会死先噶？跟住我就呆一呆望一望佢，我话系，我年纪大过你，理论上系会死先嘅。 嗯， 咁佢就再追问我落去啦，佢话。咁你系咪会等埋我先饮汤噶？婆婆话咧，饮完汤佢就会乜嘢都唔记得晒噶啦。咁佢呢个问题其实都反映紧一啲几有趣嘅故事嘅。 嗯，咁当其时你选择用一个咩嘅方式去答佢咧？系咪真系讲翻呢个传统故事嘅意义俾佢听咧？ 我都有讲过嘅，但你问我其实好认识个传统故事，我都系即系细个妈咪点教我，哦，原来即系其实饮完汤，即系孟婆汤，你就会唔记得咗之前发生过嘅嘢噶啦。咁、但我就作用呢个引子嚟问下我小朋友，我话啊，其实你做咩咁担心我？系咪等埋你？我系咪饮咗汤先啊？咁跟住佢个讲法就系、是，我惊你唔记得咗我啊！ 哦，所以呢个就系最背后嘅意义啦。其实即系代表佢重视一个人，然之后佢就觉得啦、啊，如果当我要失去呢个人嘅时候，到底我又应该点算呢？ 其实佢你讲得好啱啊！小朋友其实都害怕失去嘅、但系似乎即系生死呢样嘢唔系一啲我哋可以避免嘅嘢嚟嘅。就算即系可能即系屋企人好健康，咁但系佢有机会会遇到佢养嘅小动物死亡啦。可以遇到自己的植物去养紧种紧棵花，但是佢死咗，即系早少少去话俾佢听，原来生命系有一个终结嘅时候，或者对小朋友嚟讲，佢对生命嘅睇法就会有一啲嘅唔同。咁但系就要避免一样嘢，就系、是、令到佢觉得啊，死亡系啲好恐怖嘅嘢嚟嘅。 嗱 ，Jamie， 我呢个时候咧都想问下你啦。我谂咧好多人咧都经历过，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可能一系家人嘅离世啦，又或者屋企一啲小动物，甚至乎系小盆栽咧，可能个生命都去到尽头咁样嘅例子啦。咁但系咧，一般嚟讲咧，可能比较细啲，理解能力唔系话真系咁高嘅小朋友咧，喺第一下听到呢啲事件嘅时候咧，可能第一个反应咧就系一啲你意想不到。 度，亦都未必控制得到嘅情绪反应咯。例如大喊啊，又或者系唔开心到一个家长都会好担心嘅点啦。咁、到底家长应该选择一个可能故事形式啲，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嗰个啊，老人家话咧，原来咧人走咗之后咧就会去咗一啲唔同嘅地方，做一啲唔同嘅嘢噶啦。定还是系真系好认真咁样分析俾佢听，其实呢一个生命嘅过程系人人必经嘅咧？ 其实我估好睇嗰个场合，亦都好睇翻自己家庭本身，即系有冇一啲宗教嘅信仰啊？或者佢哋自己本身系咪好忌讳去讲生死呢样嘢嘅？即系每个家庭都好唔同。我觉得即系第一个前提，不论你用咩方法都好，都要尊重翻自己本身，即系都要留意翻自己本身屋企嗰个文化、嗰个宗教或者嗰、那个即系有冇一啲忌讳先。我觉得呢样系第一样要留意到嘅。咁就之后从再下一步就会系，如果系真系经历紧一啲家人离世啊，或者真系一啲你真系面对紧一啲真实嘅死亡或者离去嘅话咧，做嘅法咧同你冇乜特别事，只系讲开生死呢样嘢，又可能会有一些少嘅唔同嘅。咁如果譬如话前者就系讲啊，真系经历紧不论即系我当宠物唔喺度啦，或者小盆栽唔喺度啦，即系未可能未系家人嘅，咁亦都可以喺呢个时候都话俾佢听，即系佢可能呢只系佢好重视嘅动物啊，呢个系好重视嘅盆栽，你可以话俾佢听，啊，先安抚咗佢嘅情绪啊，系咯，佢真系唔翻嚟噶啦，妈妈知道你好伤心，即系做家长，妈妈知道你因为佢嘅离去呢、这个。关系上的转变其实是很伤心的，他离开了他不再回来，对你来说 很伤心很痛的，这个是正常的。帮他理解、当原来失去一个这么重要的生命或者对他来说这么重要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是人生必经的、但是也是一个很痛的过程。家人会陪你 去一起去经历，一起去面对的。系啦，咁當然即係如果真係細嘅時候，咁可能佢會諗到，喂，好恐怖啊，會有佢會唔會即係變咗做即係頭先講嘅，即係骷髏骨頭啊，變咗喪屍咁翻嚟揾我噶，咁你都可以話翻俾佢聽，教佢，哦，其實唔會嘅，其實唔會嘅，咁呢啲嘢你可能會有機會發噩夢，家長可能留意，即係譬如如果真係會有呢啲，都可能會發噩夢嘅情況啦，即係會夢見呢啲嘢，咁如果佢真係好驚嘅，你都話俾佢聽，哦，如果你真係發噩夢，你過嚟揾我哋啦，我哋會陪住你咁樣去嘅， 係，即係都要俾佢一個安全感。我谂 系啦，因为都即系我谂最紧要就系先认同咗佢嗰份失去嘅痛，等佢情绪慢慢平复，亦都可以话翻俾佢听，系啊，即系我哋冇办法避免嘅，即系越痛，只系代表你越重视、越爱护呢个人或者呢个生命。 系， 咁我哋点样可以喺呢个人尽头之前？多啲嘅愛護，多啲去關懷，主動去關心，就教翻一啲哦，即係原來死，我哋可能好驚去面對。咁我哋喺即係一個人離去之前，我哋有冇啲咩可以做呢？又或者有啲時候，可能即係小動物離開咗啦，咁佢可能會即係有啲人會選擇做一啲儀式送走小動物嘅。咁可以教小朋友啊，你仲會唔會有一啲説話，或者你有冇啲嘢想送俾佢，等佢帶住去如果有宗教嘅，可能係帶住去天堂啊；如果冇宗教就带住去一个永远都好舒服，唔会有唔舒服嘅地方啊！咁样其实都可以系咁讲嘅， 系即系其实都系可以用一啲软性啲，同埋切合翻你自己屋企人嗰个信念啊、背景啊各样嘢咧，去慢慢去同佢哋解释清楚，系咪唔建议避而不谈咧 ，Jamie？ 哦，其实都真系嘅，即系我都理解咧，可能喺传统香港社会或者中国人社会里边咧，生死系一个好大嘅忌讳嚟嘅，即系有时都惊会唔会小朋友无啦啦喺啲唔合适嘅场合爆咗一句你系咪会死噶？我亲身经历过啦， 例如系寿宴咁系嘛？ 系啦，即系我都唔知道，好彩屋企人听唔到，如果唔系我都真系都唔知点算啦。咁呢个系真系人生必经嘅。咁我哋谂翻啊，我哋成长嘅时候可能都未必有太多人同我哋讲过生死呢样嘢，咁就真系要面对生死嘅时候，其实会有一份无名嘅恐惧。咁如果组织唔系要佢哋真系谂定哦，我自己将来嘅死亡系点样？但系小朋友同样都会经历哀伤嘅。特别如果系一啲好亲嘅人啊，好即系好 close 嘅小动物，从细陪到大嘅小动物，佢都会经历哀伤。而嗰种哀伤其实未必会同大人嗰种哀伤表现系一样嘅。咁如果佢话你见到佢多咗喊啊，多咗退缩啊，或者佢多咗噩梦呢啲嘢咧，咁亦都可能系一啲佢有啲哀伤情绪出现嘅地方， 系 帮佢手处理个哀伤，都系一个好即系大家共同 身自己的經歷嚟嘅，自己可能即係大家都係面對緊同一個失去噶嘛，經歷嗰個哀傷其實都會係一份成長嚟嘅。 嗯，亦都係一家人嘅一個互相扶持同埋體諒嘅機會嚟嘅。細細個開始可能未必會個個有機會遇到呢啲情況啦，但係當遇到呢啲情況嘅時候咧，除咗真係唔想啦，但係亦都要藉住呢啲嘅情況咧，希望可以令到佢哋明白得更加多，咁佢嘅成長亦都會更加快咯。 其實佢哋會得益得好多喺呢個過程裏邊，我哋成日都講就係、是。在个伤痛里面我们怎样在当中学习成长，我估这个是我们可以留意多少少的东西。 嗯，好啦，今朝早就跟 Jamie 讲住这么多先啦，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我们迟啲再倾过啊。 好啦，拜拜。 拜拜。 Misha 嘅怪物， 嗯，打个电话嚟1872388啦，因为咧神光 Morning Call 咧等紧你嘅电话。咁如果近排咧有啲喜庆事啊、开心事啊，或者咧就系、是、诶、准备放榜啊嘛， 系啊 ，DSE 嘅考生，咁你系时候咧即系考嘅时候咧，其实就唔使太打气啊，因为日日都系咁考啦。但系放榜之前咧，难免会好紧张啊。 祝福下啦，或者 放榜之前你去咗边度玩啊？记唔记得？ 我放榜之前 系啊， 我谂我应该已经投入咗呢个暑期工嘅行列嘅。 系咩？真系噶？你咁中意做嘢？ 我同你都系好踏实噶嘛。 唔系噶，我都中意玩噶，不过冇钱冇得 玩 啫嘛。玩 住嚟做 咯，所以要先赚咗钱先有得玩。 系啊，我嗰时都系咁谂。 系啊，不过近呢一两年嘅毕业生就惨少少嘅，因为旧时就可以赚完钱就即刻飞一转啦，边度都好啦。咁、但系依家就冇得飞咯， 系啊， 连澳门都冇得过啊。 咁所以我哋透过呢个神光 Morning Call 去帮佢哋打气啦、 啊， 放松下心情啦，可以点首歌啊，讲啲鼓励嘅说话啦。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噶啦，咁我哋咧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喺指定嘅日子咧就会将你嘅信息播出去噶啦。 红鹤又叫做火烈鸟。是一种大型的水鸟，主要分布在非洲、中南美洲以及印度等等亚热带地区。它们条颈很长，整日弯曲成 S 型，身体长有洁白泛红的羽毛。不过它们红色的羽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因为它们吃的浮游生物含有甲壳素，例如蝦仔咁，而令到它们的毛色变红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面见过一张相，有好多只红鹤企咗喺厕所入面呢。其实喺1992年係因为安德鲁飓风吹袭迈阿密嘅时候，管理员将一班嘅红鹤带到入去厕所嗰度避灾，因而形成咗一个咁有趣嘅画面㗎。鍾意动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啦。 我是 Kitty 崔洁彤。 晨光 Monica。 早晨啊 Ling， 早晨啊 Bobby， 点啊你？上个礼拜有人生日，今日打嚟补足咧。 系啊系啊，我祝上个礼拜嘅阿仪哥生日快乐。 嗯，咁有冇机会可以见一面啊？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佢啲仔女都翻咗佢屋企。 嗯，聚一聚啦。 我哋一翻去啊，要几十人噶啦。 哇，咁大个家族噶？ 系啊，我哋一翻齐。一翻齐，我哋都差唔多三围台啊，兄弟姊妹嗰啲， 咁就好高兴啦。不过咧，疫情期间可能就少啲呢啲聚会咯，嗬。 系啊，系啊，冇错啊。 有冇特别嘅祝福说话想同佢讲啊？ 我祝我二哥生日快乐啦，叫佢多啲同我嫂一齐行神运啦，佢好懒啊。 希望佢今年咧就系壮壮健健啦，咁然后咧就好有动力同你阿嫂一齐运动咯。 系啦，系啦，我嫂叫佢行行一阵，佢都话觉得好攰。 要建立个习惯啊，其实惯咗就唔攰噶啦。 系啊系啊，佢就好中意钓鱼啊，好中意出海钓鱼嘅。 嗯，中意啲静态啲嘅。 系啊系啊， 亦都系一个有耐性嘅人。如果系咁，中意钓鱼。 系啊系啊，都几十岁啦，都仲要租架船出去钓鱼。 哇，好犀利，即系出去真系钓大鱼嘅，租架船。 系啊，租架船，我有几个朋友一起去咯。 嗯。 系啊，佢最中意就系钓鱼，其他嘅冇咩活动 嘅。其实都冇所谓嘅，即系如果你话运动系为健康嘅，咁啊当然系一个好嘅兴趣啦。但系如果唔系咧，即系其实有自己嘅爱好咧，都系值得开心嘅。等佢开心啦，直头。 系啊系啊，都好嘅，俾佢都有个寄托啦。 系啊系啊，做自己中意做嘅事就好难得噶啦，已经。 系啊系啊，就揾一首系祝福啦。 好啦好啦， 问嗰首啊。 冇问题，多谢晒你电话，拜拜。 多谢。 徘徊丛林迎着雨，掩饰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静望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听听鸟语，静望雨丝飘断，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 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今日有 Cousin 罗启新 ，Cousin 早晨啊， 早晨啊， 喂，早晨啊，唔使咁亢奋噶嘛，系借就借啦。 系点解？因为睇咗波系咪啊？琴日 扮精神， 睇都唔得闲，只系输啊嘛。 我输，你又知我唔中意食意大利粉，可能我系食果仅存嘅意大利粉咧啊。 系你都唔好够胆讲出嚟。 系啊，真系真系真系。 唔系啦，而家你行出街，喂，意大利街，好啊，你真系啊，喂。咁啊，今日咧睇睇啦吓，七点搭七啊吓，医生与你啊，讲一样嘢咧，即系大家都要好关注嘅，就系大肠癌啊，因为大肠癌呢下嘢咧，已经成为咗啦本港致命癌病嘅第二位，近年咧有年轻化趋势添。咁所以咧就藉住呢个大肠筛查计划咧，就希望揾出啊大肠里边啲息肉。因为啲息肉咧演变成为恶性肿瘤需要一段时间嘅，所以如果咧见到佢嘅话咧，及早处理咗佢啦。咁、究竟啊要点样去到处理咧，同埋点样啊觉得自己喺你冇理由无端端走去验啊嘛，系嘛？咁啊，即系好似你咁年轻嗰啲咧，咁啊有啲咩症状嘅咧咁？咁啊跟住睇下啦，啊衣食同源呢个环节里边咧。就讲下水果，咁水果咧有丰富嘅膳食纤维啦，被认为啊系健康饮食之选嚟嘅。咁究竟咧即系中西医即系中医师啊同埋营养师咧，系用佢专业角度咧，要教大家点样拣下水果。有阵时又哇啲水果好甜啊，其实水果咁甜咧，唔系话我哋俾你食嘅，系俾引嗰啲动物食咗，然之后周围去铺铺咧，就帮佢散下嗰啲种子啊，等佢传播嘅咋。你咪以为咧甜就对你有益啊？未必噶吓，咁留意翻啦噃。咁跟住呢就去到八点钟铿锵集呢就盼住屋檐下。咁即係大家都有个错误嘅諗法啦，之前啊以疫情嚟喎，唔好之后呢嗰啲楼价会唔会跌呢，咁希望可以上到楼啦。 冇发生到。 係啊，差饷物业估价处呢係公布啦，五月份私人住屋售价指数是 393.7, 已经连升了5个月了，二手楼市不断出现破顶价。唉，咁就啲租又贵，咁啲劏房户又点算呢，咁今晚就可以睇睇啦，不过受唔住嘅就唔好睇啦。 系 啦，咁啊，跟住咧， 睇越伤心， 伤口上撒盐啊，真系啊！ 九点半有个新嘅节目啊，一齐闯天下，中国大自然的古老王国啊！咁第一集咧就系讲下西部，咁西部唔系有牛仔啊，西部就系青藏高原啊，呢个地方咧有好多珍贵嘅动物，今日大家就去睇下啦。 好，唔该晒，Cousin，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据了解，警方国家安全处在拘捕多至少5人涉嫌同港独组织光城者的案件有关，警方行动现时仍然进行。国安处上星期拘捕9人，说他们涉嫌制作土制炸弹，策划袭击海底隧道、铁路和法庭，违反香港国安法。警方当时说，相信已经瓦解港独组织光城者的恐怖袭击图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公营部门和私营机构方面做事各有优势，例如在土地开拓方面，政府之前推行的土地共享计划，发展局局长现在正在商讨一些项目，希望尽快有结果。林郑月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有些私人土地例如缺乏道路基建难以发展，如果和政府合作可以有助开拓这些土地。他又说发展局已经是努力压缩所需的程序，他以东涌新市镇为例，由填海至成为土地只需要3年时间。 三名高官出席一个饭局违反限聚令被票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说，三人都是很能干和谨慎的官员，今次属于一次半次，认为不要对有关的官员过分苛刻，但认同他们都是负责国安体系的官员，市民对他们要求高，有需要更加敏感和小心，希望事件过后大家向前望，不要再在由边个请客等的枝节上纠缠。本身是大律师的廉署前总调查主任查石我说，公务员事务局有责任展开调查，认为政府形容他们当日吃的只是普通火锅材料，明显是想淡化事件，令市民反感，公众是希望政府公平公正处理事件。他又认为政府有需要交代三名官员接受宴请涉及的开支，以及为什么三名保安体系的官员有需要与地产商联系并出席有关的饭局。南韩新增11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超过169000宗。新增个案绝大部分是来自社区感染，新增一宗的死亡病例，累计2044人死亡。韩联社报道，虽然新增确诊个案较之前一日公布减少200多宗，但由于周末检测量减少，难以确认疫情放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27点，升277点，总成交金额1,800,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53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12点，升6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0元，升1.5；美团288元，升8.8；阿里巴巴198.7，升3.2；港交所504.5，升14.5；信宇光学科技219.2，跌11.2；盈富基金28.14，升2毫；友邦保险95.2，升6.5；比亚迪股份221.2，升5元；招商银行62.1，升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10.04，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6，人民币6.477，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8,535点，升594点。港金现价报16,75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28美元，卖出1,807.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过咗骏星工厂大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接近丁九。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快线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咁一带咧车龙好长噶，排到去屯门公路接近丁九。咁喺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挤塞，车龙去到星河名居。就是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的交通挤塞，龙尾星河名居。较早前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是清理好，快线就解封。现在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在港岛区的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 方向，近住深光学校的坏车都是拖走了。现在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学校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比较慢车。喺新界方面咧，就系荃湾区一带都系挤塞噶。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一段挤塞，咁龙尾咧排到海滨花园。咁另外咧，葵福路嘅交通亦都受到影响，车龙就排到去晋升工厂大厦对出。荃湾路入翻去屯门方向，落去德士古道嘅支路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葵涌公园。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打豪敦路一段咧比较挤塞，去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翠塘花园。反方向入翻去西贡，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对出。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去和斜村对出。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第一带呢仲係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接近丁九，就係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排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收到人口普查通知信后，点交问卷啊？ 六月二十三号起，全港住户都会收到通知信。你可以打182021做电话访问或者填网上问卷，资料绝对保密。 咁有冇其他方法啊？ 收到纸本问卷嘅住户，亦可以将填好嘅问卷寄翻去政府统计处。 记得喺七月十八号前交问卷啦。 人口普查网上做，方便保密又环保。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刘佩龙。祝 Radio 2 40岁人人健康，岁岁平安。 四十不惑，康庄大道，我是曾洁莹。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汇四方，十分精彩。四十岁 Happy Birthday， 我是岑亮。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刘佩龙、岑亮、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喂，又翻嚟晨光第一线啦 ，Kitty。 系啊，时间嚟到早上嘅9:39。 9:39同大家睇下天气啦。咁啊，大致天晴啊，但系局部地区咧都有骤雨嘅，日间系酷热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天气继续都系热辣辣啊吓。部分时间都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咧已经生效啦。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7%啊。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准备好未啊？作为一个演员，准备一个角色要准备几耐呢？这个问题其实好多人都问过我，我答佢，每个角色都唔同，角色需要啦，制作时间长短都会影响准备时间有几多，好难一概而论嘅。以前90年代好多制作俗称叫做非纸仔咧。这个情况经常出现，即是埋位准备拍摄先有剧本，开工之前完全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当然这个生态其实是不好的，因为没得做准备嘛，做出来的东西又会好得去哪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俾着我，我会话准备功夫就系几十年咯。点解系几十年呢？就系用咗自己几十年嘅人生不断喺度准备紧。如果唔系，点可以一埋位就做到呢？早排同另一位演员倾开偈，佢话每次埋位都觉得自己准备功夫做唔够啊。点样先可以令到自己准备充足呢？自己以前年轻嘅时候，啱啱接触做戏，一样遇到相同嘅问题。我问佢啦，咁乜嘢叫做准备充足呢？佢话研究角色啦，做好背景资料搜集，多啲做运动，休息定时，呢啲系演员开工之前必定要做嘅嘢啊嘛。我话系咯。佢话已经做到足，但系开工嘅时候都好似觉得唔够咯。我话问题就系喺呢度啦，做资料搜集永远都唔会有够呢个字出现嘅，因为你睇完一本书可以再睇另一本，睇完一套戏可以再睇另一套，因为每睇多一本书，睇多一套戏，都可以帮你搜集多啲相关嘅资料，研究角色。你研究一日之后，可以研究多一日，然后再研究多一日。做运动同埋休息，每日都要做噶啦。所以何来有准备好呢？永远只会觉得准备得唔够咯。如果你每一次都觉得自己准备得唔够，反而系一件好事喎。因为你觉得唔够，下一次先会再做多啲，演戏先会有进步。所以何谓准备充足，其实就是每一次尽自己能力咯。反而我好怕见到一啲演员话我做足准备功夫嚟，听到呢句先至惊，因为准备功夫点会有做得够呢？当你觉得已经准备好嘅时候，其实你只系为自己定立咗一条界线，话俾自己听，其实你嘅能力只系得咁多，唔可以再突破。所谓嘅准备，唔系一个阶段，系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做。你可能会话咧，永远准备，永远都唔知几时系时机。系嘅，系嘅，几时够准备，几时准备够，都系睇你自己啫。如果你只系满足而家做到嘅嘢，咁未够咯。如果你想再进步，就要比努力更努力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爱情究竟是什么？像一个下了魔咒的苹果。上次恋爱的结果。想象苦涩的多，分手纪念日午后，还闻得到时间里的寂寞。还好天气还不错，找朋友到海边去吹吹风。曾听过有人说，爱情我解后是一种了解自己窗口。当爱情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一左一右，一左一右，耳边问候，我绝不想为寂寞重蹈覆辙。我问我自己，准备好了没有？当爱情一点一滴，一点一滴随它远走，总觉得整个世界都放弃了我。而朋友一左一右，一左一右陪伴着我，还离我最近的地方守候。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星期一咧，咁啊，唔少朋友都会话，不如食清啲 Green Monday 啊嘛。 星期一今日大家乜都唔好食， 又攰系嘛？ 食啲咖啡因，食讲笑啫，即系饮多几杯咖啡啦。如果唔系真系唔系好顶得顺啊，个人好似晕晕地咁样啦。 所以我就觉得唔好再食啲好 heavy 嘅嘢啦，本身已经攰啦，即系食清少少啦。咁啊，所以今日咧就 放心，即系再要咁攰，可能系下年四年之后噶啦，因为食欧洲过一杯咧。即系几年之后先再踢噶啦嘛，咁即系佢先会搞到啲时间咁颠倒噶啫。 世界杯咯， 世界杯冇咁激噶。今年世界杯喺边度做咧？我 今年 喺 边度？我记得上年我都系三点嗰啲时间。 系咩？ 系啊。 可唔可以有啲正常啲噶？ 咁 可唔可以即系日本嗰啲咪好咯？ 地球系咁噶嘛？你喺另一端冇计噶。 系咁啊，啱嘅。 嗱，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整一个椰菜炒粉丝，咁啊就可以等大家食得清清地啦，唔好太 heavy 啦咁样。点做法呢？首先系热锅落油啦，加少少葱啊、姜啊、蒜啊，就爆香咗佢先。跟住咧就可以，如果你中意食辣嘅话咧，就加啲辣椒、干辣椒落去。咁啊，加埋嗰啲叫做椰菜啦，或者叫大白菜啦，加少少水咧就捞一捞，炒一炒佢。咁调味咧就加啲米酒啦、酱油啦、老抽啦，同埋加多少少水，咁啊煮一煮腍嗰啲菜佢。咁啊亦都等佢入一入味啦，跟住咧就可以落盐同埋糖去调一调。 会浸少虾米咧？如果你嘅做法就 咁，我谂住 Green Monday 嘛， 系啦，就连虾米都费事搞啦。 再加上因为咧如果我自己唔食肉啊嗰啲咧，我有辣干辣椒咧，我已经觉得够晒野味啦，系啦。咁如果你唔食嘅话咧，可能寡寡地都未。 虾米酱咯，或者落啲，我唔得啊！你 死都要加虾米。 系我一谂到咧，可能由细到大食呢一味菜咧，即系椰菜粉丝咁样咧，实有啲虾米啊。如果富贵啲，有啲虾干啊咁样咯。咁但系依家今时今日都好多唔同一啱啱嗰啲咧。是 handmaker 做嗰啲酱，我食过一盎虾米酱呢，哇真係呢百搭㗎。即係嗰啲超細嗰啲虾皮仔啦，虾米仔。 有冇加啲炸蒜啊？ 有啊，即係不一羹落去啦，入面即係有无限嘅口感可以呈 现。就提味啦。咁当然啦，你可以做完呢个粉丝之后再加加系面都得嘅。 快啲學整呢个虾米酱啦。 好啊， 系啊， 研究 有市场㗎。又可以抬下价呢，因为虾米 贵㗎嘛。 有虾嘅成分啦，你有两个字加咗落去樽酱嗰度食贵啦。 虾皮好平。 XO 啊。就 XO 呢两个字就食贵啊，另外就系有虾嘅元素又会贵啲啊嘛。 喂，咁头先咧讲埋啦，最后咧就可以摆埋个粉丝落去，咁啊冚盖咧用小火煮一煮佢，炆一炆佢，咁啊淋上碟之前咧就可以加翻啲葱落去啦。咁如果你即係好似阿 O 咁講，好想有虾嘅味道咧，你就滗一羹嗰啲虾米酱落去咯。 系啊，好啊，好啊，试试佢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日咧 想分享一个咧，我自己觉得好治愈嘅过程。咁呢个过程咧，就系牵涉咧做一啲嘅小啊，唔可以话佢叫小手工，但系佢又的而且确系涉及一啲小手工喺当中嘅。就系咧嗱，我自己平时咧经过咧嗰啲卖番碱啊，或者系卖啲沐浴冲凉嗰啲店铺咧，我自己会停喺远处咧闻一闻嘅，即系我几中意闻嗰啲香味嘅。 点解咧？你唔觉得嗰啲味好假嘅咩？ 我觉得好假啊！但系因为我好少会买嗰啲叫咩沐浴球啊，嗰啲咁样嘅冲凉嘅用品翻屋企啦。甚至乎咧，如果唔系净系卖沐浴产品嘅地方咧，譬如佢总系会有一个栏目咧，可能会出咗一啲系沐浴露啊、护发素或者洗头水噶嘛。咁我经过呢啲无论系卖 hand cream 啊，或者系卖啲冲凉用品嘅铺头咧，我都会不其然咁样咧想闻下嘅。因为咧嗱，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发现啦，佢每一间呢啲店铺咧都会有一啲所谓嘅主打嘅香味咧，系声称嘅独有噶嘛。咁有时咧， 分啊呢啲， 系咯， 你哋唔会分呢啲嘢， 唔识分。 即系你哋其实 就系觉得好多时啲味 系啊，即系你哋嘅印象就系咁。咁我都有啲嫌佢太浓味嘅。咁于是乎咧，我就谂啦，啊，其实呢啲嘢咧，一来又买得咁贵啦，二来嗰只嘅香味又未必系你自己最中意噶啦。咁不如试下自己整啊咁。咁所以咧，我就试咗买咗一啲相关嘅用品，其实佢都可以多用途做其他嘢嘅。咁我买咗一啲都几容易揾到同埋涉猎到嘅一啲用品，有啲系甚至乎系可以攞嚟煮嘢食嘅食品嚟嘅、 哦。煮嘢食啊？ 系啦，咁啊沟咗落去之后咧，就可以整一个嗰啲叫做放入水即溶嗰啲浴球啊。 哦， 系啦，咁嗰啲咧，你知道个颜色咪好靓嘅？我其实系贪佢好好玩，因为我咁大个冇理由买套泥胶或者同小朋友争玩嗰啲纸黏土啊、泥胶嗰啲啦。咁我就觉得咧，嗰嚿嘢俾我嘅感觉好似一嚿雪糕球啊，即系啲人滗雪糕咧，咪会铲咗一嚿，然之后圆咕碌咁样咧，有不规则嘅形状，然之后就塞落个雪糕桶度嘅。咁我就买咗一啲相应嘅一啲产品咧，翻去自己自制呢一个沐浴球啦。嗱，首先咧，我屋企系有呢啲整嘢食嗰啲倒模嘅，咁我就揾咗一个咧系甚少攞嚟整嘢食，同埋觉得可以用嚟做一个浴球 size 嘅倒模啦，系一个圆咕碌咁样嘅圆形嚟嘅。 你冇用完之后翻去又攞嚟整嘢食， 系咯， 即系整完番解，跟住整嘢食就唔好， 自己整豆腐，系个豆腐就 系有番解味。对身体唔好吓、 啊，咁我又未至于咁样嘅，即系我都会攞一啲容器啦吓，即系嗰个容器唔会攞嚟整嘢食嘅。咁另外咧，有啲乜嘢需要用到咧？就系咧嗱，有一啲叫做起泡粉，嗱起泡粉就真系要特登去买嘅，因为呢个就唔可以攞嚟食用啦。但系有啲嘢咧就系可以嘅，例如系呢一啲嘅玉米粉啦，同埋呢一个嘅少少，其实我系加咗少少嗰啲叫做生粉添啊、令到佢容易啲喺个水度搅匀嘅时候黏埋一齐，即系人生粉食得噶嘛，你猜面粉啊或者系剩都可以用噶嘛， 主动打芡都系啊， 系啦，即系其实令佢结啲咯。咁跟住咧就加咗少少柠檬酸，咁咧其实咧同埋梳打粉，其实梳打粉同埋柠檬酸咧都系起泡噶嘛。你哋有冇试过咧？如果胃气胀嘅时候咧，阿妈话你可以试下饮一杯梳打粉嘅水咧。其实都会帮你啄翻出嚟噶嘛， 通常都饮嗰啲咩盐啊、果子盐。 哦，系啦，都系嗰类啦，都会 嘅。再饮咪越啄越犀利， 系咯， 越嚟越多咁样。 唔系啊，系因为胃气胀住啄唔到出嚟啊，所以想你咁样啄翻啲气出嚟、啊。 即系通一通佢咁。 系啦、我有个朋友就系咁样教我嘅，甚至乎佢哋话咧，如果你长期咧可能消化得唔舒服嘅话咧，都可以饮下呢个梳打粉水嘅。 啲气咧唔喺上面出咧，就喺下面走嘅。 点都要揾条渠得通通佢嘅。 虽然我哋叫人哋永不放弃，但有时呢啲都要放嘅，睇下边度放啦。咁啊，再加埋咧， 做人唔可以永不放屁嘅， 实有机会嘅， 有机会 嘅，系咁都要泄漏一下嘅。 唔好喺密闭空间咩 lift 啊嗰啲啊 OK 啦，系咪自己行埋一二遍开阳？ 你屋企做咩都话知你添啊！你中意喺边度都得。嗱，咁跟住之后咧，仲加咗少少嘅我嗰日咧就系加咗少少嗰啲杏仁油嘅，等佢有少少嗰啲味道啦。其实咧，我睇啲网上嘅说明咧，就话可以加啲香精，但我屋企冇香精嘅，咁、所以就放弃咗啦。咁 其实水都唔得， 可能都得，因为咧我自己去嗰个冲凉嗰个铺头啊 L 字头咧。咪好兴嘅，喺嗰啲连锁商场嗰度都有咧。跟住咧，我每次经过咧，我都成日都话，唉，好似咧特登入去行个圈咧，成身吹翻嚟咧，好似冲咗凉香 喷。哦，系啊， 因为阵味真系好劲。 系啊，因为我估芭比讲呢个咧有啲似啦，因为成个波五颜六色咁样，系咪自制作咁？因为咧嗰、那个其实喺 L 字头嗰间买咧都几贵，嚿几水两嚿水一嚿啊。 冇错，而且咧我成日都唔知道到底嗰嚿嘢翻到屋企咧，系一次过抌落去定还是要凿开佢小块小块咁样咧？咁 以前屋企有浴缸咧，而家屋企冇浴缸咧，其实用唔到啊嗰样嘢，基本上系攞嚟即系叫小事牛刀啦。 我哋问咯。 我都系， 真 系 我哋摆一摆，我哋问嘅啫。 我有时都系咁噶，系啊。 头先 Barbie 讲得啱，我嚟作咗啦，作烂咗佢之后咧，咁啲人浸脚啊嘛，浸脚嗰啲唔使浴，咁咪抌落去咯，系咪？ 都得啊，因为如果唔系成个咧，好似太大嚿啊，你有排都冲唔翻干净。 香到你瞓唔着添啊，夜晚只脚。 系啊，都未必受得到啊，啲皮肤都唔好乱嚟啊。咁另外咧就加咗少少色素，因为我之前本身屋企都有一大扎嗰啲色素喺度啦。咁我今次咧就系想学人哋学阿 O 话斋嗰啲贵价嗰啲咧。唔係好中意有啲不雲色嘅，即係唔係淨係單一種色。咁、 哦、 我就自己咧溝咗之後咧，可能就再將佢撈勻佢啦。 即係變做雲石咁樣咯，即係幾種 mix 埋，好似有啲紋理咁嘅意思、啊。 其實所謂嘅雲石就係將嗰啲嘢搞唔雲就得噶啦。你搞得雲咧，就全部變曬同一隻色啦。你搞唔雲就自不然會有啲不雲色啦。咁所謂嘅雲石色咯。咁然後再倒入個容器嘅時候咧，又係啦，即係嘢唔好熬得佢太均勻咧。咁然後咧， 你知唔知幾時會啲嘢唔雲咧？ 分裝唔勻咯， 就係 一分 有慧根喎， 一分啊， 好 分裝不勻啊， 好好好， 係啊，幾時啲嘢會唔齊啊？ 良莠 不 齊 咁樣係咪啊？ 我都係諗到良莠不齊，係啊，唔好講埋啲咁嘅嘢。咁啊，總之咧就擺咗個容器度咧，其實等佢瓊就 O K 噶啦。嗱，我其實咧係失敗過一次嘅，因為第一次咧好心急啊，佢嗰個指引咧就話十分。分钟就可以拆个模出嚟，就会见到一嚿擎咗个波波咁样啦。但我十分钟之后拆出嚟咧，我发觉佢散咯，应该系因为我落水可能落得多咗咁所以咧，我就将嗰个散咗个波波，我头先咪话再加咗少少生粉嘅，等佢再黏得实啲啊，再搞一次，然后之后就再试一次。我今次咧就做多咗一个步骤，就系喺嗰个容器嘅入口嗰度咧，就掹咗一层保鲜纸，跟住焗实佢哦、原來真的可以的，即係呢一個叫做叫半抽真空啦，因為其實就抽唔到真空嘅，除非自己吸出嚟啦。咁但係咧就叫做焗住佢，唔好等咁多空氣再喺入邊啦，可能令到佢壓得實咗嘅，真係。咁啊不停咁樣壓啦，揾啲筆啊嗰啲底部嘅筆蓋咧就壓實咗佢。咁然後揾保鮮紙蒙住佢，大概半個鐘之後拆翻出嚟咧就可以變成一個肉球啦。 哦， 係啦， 咁啊可以 咁多嘢，跟住溶翻喺水度。 係啦，跟住最撚尾又溶翻喺個水度咯。 靓啊嘛，靓啊嘛，系啊，诶，趁此啱噶啦，啲时间我嚟即系同啲小朋友做下呢啲小 放入水嗰度咧，喳一声咧，其实都几治愈噶， 好浪漫嘅。我是神光第一线的阿 O， 提提你转个头有10点新闻报道。